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强台风灿都集结喺北纬28.3度，东经123.2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早晨，早上6:07的时间，扭开心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看到酷热天气警告早上的时间都已经出现了，早上也都是感觉得到一些热热地，有时候都想吹下风的时候，哇，吹些风过来都是轻轻地的，即证明这个酷热天气警告都没挂错的了，对的了。这排的天气都是比较上热，由上个星期开始这个双台风已经消失了之后，香港都是不断地 keep 住都是这些热啊热的天气啊，都是辛苦的，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避一避暑了。今日的天氣都是酷熱的，見到九天天氣預報方面都不是整個星期落雨的，都有些地方有些時間會是有太陽的，大家都要留意著這個天氣。接下來幾天驟雨雖然都會增多，但是耐不耐又會有個太陽飛出來，所以天氣的變化人生都是一樣，是無常的。直播室裡面有白元樂陪著你們，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天气酷热啊，注意补水啊，注意补水又好紧要啊。我哋饮水嘅时间会唔会谂？哎，其实人生嘅道理又好似水一样。你有冇谂过，其实一滴嘅水放入呢个大海入面，先至可以永远咁样存在喺度。如果你一滴水啊滴咗落个好酷热嘅石屎地上面，沙一声都冇，因为佢连沙一声嘅力量都冇，佢就已经蒸发咗。一滴嘅水啊，只要放喺大海入边，同其他嘅水珠一齐混合，成为咗汪洋，哇，成为咗大海。情形就好似一个人啊，只有当佢将自己嘅集体嘅事业聚合埋一齐，力量先至会出嚟。即好似电影业咁样啊，电影业嘅伙伴佢哋要聚合埋一齐，就会有一股嘅力量出嚟。又好似超级英雄一样，你只得一个嘅，永远都系打输。你见嗰啲咩无限之战定系永恒之战，都系成扎人一齐 ，Ferrari 咁样，即系好似大结局咁样走晒出嚟，个力量先至又会再出嚟。团结就是力量，一点一滴嘅水虽然都系营养，但系一滴一点又点够呢？饮多几啖水，有阵时就会提醒我哋，喂，我哋都应该咧集合公司啊嘅力量。咁多同事嘅力量一齐做啲 project， 如果喺你嘅学业上面，你又应该同其他同学仔一齐，喂，我哋聚埋一齐啲力量，不如咧咁啊，集合力量，然后大家一齐读好啲书。所以你话团结几好咧？ 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Sue，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Sue，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Sue，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to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ey to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to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to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ey to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too， 朝早嘅时间，室外温度30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房、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癌症，讲下胰脏癌啊。胰脏癌病征是不明显的，所以就有无声杀手这个称号。不过有日本的医生就发现，在接受超声波检查之前，饮用一款日本支装奶茶就可以令到胰脏在图像上面显示得更清晰，又会咁古怪都有嘅。日本国家肿瘤中心医院检查研究部部长中山富男日前咧就话，由于胰脏受胃部嘅阻挡，令到超声波检查图像会发白噶，所以需要喺胃部填充液体，以防胃部咧会阻挡到佢检查嘅光线。经过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饮品之后，他就发现如果令到空腹的患者在做超声波检查之前可以饮一支奶茶的话，是可以帮助到医生更加清晰地看到胰脏的。他猜测关键应该就是在于乳脂比例，又形容这一种支装奶茶的比例真是绝配啊。他举了个例子，如果照得清楚的话，其实是可以发现到细小的胰脏肿瘤，这样就会令到胰脏癌的五年存活率由30%提升到50%咁多啊。报道亦都话，用了这个方法，大概有70%的胰脏癌患者就可以更加早期发现自己的癌变。有其他医学界的权威亦都话，患者饮用了奶茶再接受检查呢，在图像当中可以看到大概90%的胰脏，是可以帮助到早期发现胰脏癌的。当中亦都有不同的红茶做过测试，那到底换了其他的饮品又得不得呢？医学界亦都解释，原来柠檬茶是会同胃酸产生反应的，而碳酸饮品的细小气泡可能就会造成阻碍，导致到未能帮助医生观察清楚胰脏，而奶茶的混浊度呢就刚好适中，相对其他的红茶测试呢表现是最好的。根据我们香港医管局的资料就说，胰脏癌是香港第六大癌症杀手，每年大概有500人死亡，发病的年龄一般呢就在70岁左右，而男性女性患上这个病的机会呢都是差不多的。资料就话啦，有长期抽烟嘅习惯，或者咧经常都系食多肉小菜同埋过重嘅人士，患有胰脏癌嘅风险就会较高啦。要及早发现同埋治理胰脏癌，医管局亦都有啲唔同嘅建议。 第一，要留意自己嘅腹部。如果上腹部出现与飲食无关嘅持续痛楚，并且呢啲痛楚可能反射到背部位置，就要留意啦。第二，如果你有食欲不振、呕吐、消化不良或者经常觉得胃闷、腹胀、胃气胀等等嘅现象，就要小心啦。第三，若果出现黄疸、皮肤痕痒或者大便呈淘淘色，咁就要注意。第四，就是当你的体重在一段短时间里面突然之间锐减，或者是上腹部出现固定硬的一些肿瘤块，甚至乎已经有腹水，这样就很大机会代表你的胰脏出现了问题了。都是那句啦，要多点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觉得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症状，或者一些古怪的感觉，就应该要及早求医了。可能有些人未必是很敏感，懂得分清楚自己的痛楚，或者可以分到到底是什么相关的症状。所以将这个问题交回给专业人士，你只要好好地记录下自己不舒服的特征和持续的时间，那你去求医的时候再一五一十地跟专业的医务人员讲，他们自然就会帮到你做检查，找到身体的毛病出来。病向浅中医，千祈唔好怕睇医生啊！及早治疗就可以早啲康复，唔会拖延病情。喺呢度，林慧都祝大家个个都健康又快乐啦！ 寂寞路中，你默默陪我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挨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真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子 睇啲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咁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咁啊而家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咁啊早上嘅时间都生效啦，咁啊相对湿度85%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啊，有一个咧都几得意嘅。之前咧神光嗰度咧，咁大家都可能有听过。今日早前咧举办咗一个月啊，咁啊全港首个咧就商场嘅室内单车接力赛。咁啊有一个叫做街坊车神挑战赛，咁啊上个月29号咧，啊都圆满结束啦。这个活动总共吸引到就是6000名的市民参与，就是5分钟的挑战。咁啊累积呢玩这个单车啊，玩这个单车的里数相当于就是来回香港以及东京 1.27 次。好啦，咁啊香港唔系香港，香港街坊车神嘅冠军以及咧就冠军啦，亦都喺呢一个爱民广场嗰度诞生嘅。啊，季军咧就系嚟自将军澳区啊，吓六区之中啊累积里数最多嘅一区咧，啊就系乐富啦。即系呢啲嘅活动咧，啊估唔到今次嘅反应咧，又真系几好喎、啊。其实运动的而且确咧可以帮到大家咧就缓解压力嘅。咁如果你话喂做运动之余咧，仲有啲礼物啊可以收下嘅话咧，咁其实大家都系会快乐嘅，亦都好乐意参加。加上之前咧就系奥运嘅气氛底下啦。咁如果你喂奥运完咗啦，全运会都完埋啦，系咪唔可以再做咧？我又觉得唔系啊，其实即运动系应该恒常嘅。咁啊 ，keep 住一个咧就系运动嘅气氛喺呢个城市上面咧，我觉得绝对系一件好事啊吓。嗱，活动累计咧总嘅单车啊，骑单车嘅里数咧就系7324.45公里，咁啊总挑战次数咧就系5887次嘅，咁啊都相当之多人咧去到挑战呢一个嘅比赛啊。咁啊，奖品咧就唔多讲啦，啊咁啊，始终咧得奖嘅朋友都已经系有奖品噶啦。反而咧就真系藉住呢个机会咧，都想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想每日嘅生活都系健康快乐嘅话咧，其实咧就系运动系必须要嘅。咁今次咧嘅主题咧就系用呢个单车啦。咁啊，如果迟啲咧再有机会嘅，譬如你想蛙艇嘅，游得蛙艇都有蛙艇机嘛，又或者嚟个即系全港嘅。平民桌球大赛又得系咪？即系好多嘅活动啊，其实咧都可以透过譬如商场咁样去到再搞，咁啊有多啲嘅，老老实讲嘅，一定系咁啊，人一定系咁噶啦。有多啲嘅礼品嘅话咧，咁啊大家又会参加，大家就更加容易咧就接触到运动，接触到之后咧恒常咗啦，你唔使有礼品换啊，佢哋都会想参加啦。不过运动最终咧都系在乎于赢咗嘅唔系礼物，赢咗嘅系自己嘅健康。朝早嘅时间，如果你唔系好赶翻工嘅，都不妨你可以跑个步，或者你赶翻工，不如早一个站落车啊。 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切就是10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啊啊啊啊啊啊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说爱是个长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誓言，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深。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一直希望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很像杯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 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一首一首歌唱了五年，按照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除了时机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我只有放手。 即系一个朝头早，梗系注入一啲劲啲嘅能量。 你看一切都没结果，吃了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错。 我今日归下未啊吓，30度嘅气温，佢啲天气警告生效，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先。咁啊，翻到嚟之后咧，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咧？ 娱乐崔智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成功试射长程巡航导弹。报道指，在周末和周日的试射入面，导弹飞行1500公里，之后命中目标，并且跌落领海水域。朝中社话，导弹的研发可以更可靠保障国土安全，并且有力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对于拥有另一种有效震慑手段具有战略意义。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其中两人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另一人仍然有待确认。三人早前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初步确诊少于五宗。新增的三名患者分别由以色列、卡塔尔和日本抵港，其中由卡塔尔抵港的36岁女子在土瓜湾浙江街同顺兴大厦居住，在北角电器道李文商业中心28楼工作。患者在潜伏期曾经居住同工作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至于由日本抵港的个案，涉及一名42岁男子，和早前一宗同样由日本抵港的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法国官方数据显示，当地第四波新冠疫情缓和。数据显示，全国新冠病发率持续下降，现时发病率是每10万名的居民当中有109名感染者，较前一个星期下降26%。法国周日新增7679宗确诊，再多29名患者死亡，累计超过690万宗个案，115000多人不治。报道话，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等防疫措施已经实施一个月，大多数民众已经接受日常生活中使用。参加反对健康通行证的示威人数持续减少。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冬季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计划。卫生大臣贾惠德表示，预计不会有更多的封锁措施。英格兰地区亦预料不会引入疫苗护照计划，因为政府将会依靠接种疫苗和检测来保护公众。取消疫苗护照计划被视为政府政策急转弯。负责疫苗接种事务的官员上星期曾经表示，九月底是在人多场合推行疫苗护照计划的合适时机，形容是维持夜生活场所开放的最好方式，但建议引起业界反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江的长度好鬼长，就是人都知道的，只是用口讲都讲到气咳了，何况用脚行。 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徒步游长江。英国探险家艾殊戴克斯孭住背囊，誓要挑战成为史上第一个徒步走完整条长江的人。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6:36啦，即刻叫 Kitty 出嚟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其实我谂住咧，头先嚟连识 tune 都唔出噶，即刻听你条 line 出去噶。 点解咧？ 我觉得你把声今日朝头早好似特别眼瞓啊。 星期一啊嘛。 系咯，我 已经尽我力量将头先你打俾我嗰个位咧收埋咗噶啦。 系啊，收埋得好好添啊。 系啊，所以其实你好叻噶，你每一朝都翻咁早。 系啊，你都翻过六点啊，以前大家明白啊啲嘢系咪？ 系啊，尤其是冬天咧，冬天真系唔系讲玩笑啊！四点几起身嘅时候，会咗几唔想离开个被窦 啊！嗰阵寒风啊，好彩而家香港都冇乜冬天啫。 咩啊？都冻噶嘛？冇着羽绒嘅冬天咯、啊。 都系得个，而家冬天好多时都系咧，就算冻嘅时候都系维持喺可能15度咁上下，好似上年咁样，都唔系话我记得唔系话特别冻嘅，即系要好似冻到唔知咩前几唔知前多几年嘅时候，咪有一次咩大雾山结霜嘅，哇嗰阵时啊真系冻到咧飞起嘅铁铁震啊，好少可 贵 嗰个就系百年一遇啊嗰啲。 哎，冇办法啦，咁你真系全球暖化啊嘛而家。其实我自己咧好中意冬天嘅、我觉得嗰个感觉系好舒服啦，同埋个人咧、虽然就话唔想离开个被窦啦，但系咧好似好醒咁嘅，即系好似万物都好清醒咁样。 系啊， 喂， 其实我又系冬天啲 fans 嚟噶。 系咩？ 系啊，我系超级中意冬天噶。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又环保啦，咁啊，就算喺屋企热到咧开冷气咧，我都唔会话开到即系哇，真系冻啊，唔会有呢个感觉嘅，净系叫做唔热咧啊，就算数啦。咁啊，一嚟又可以环保啲咯，二嚟又可以荷包又悭啲啊，咁样先，即系又开风扇又开冷气嗰只套路。咁但系如果话冬天嘅话咧，哇，嗰个即系冻嘅感觉咧，系令到我有一种觉得哇活着嘅感觉啊！ 系好似重生咁系嘛，即系每一朝起身 吸下嗰啖寒風嗰啖新鮮空氣。 嗰、那個凍嘅感覺咧，吉吉你個鼻哥嘅時候咧，發覺會、個人哇真係醒啊，好舒服啊，我自己覺得。 係，咁你中唔中意細個嘅時候打開個雪櫃門嚟聞啊？ 啊有啊，同埋細個嘅時候咧，有一樣嘢肯定你玩過嘅。就是咧，静静地开个雪柜门，睇下佢嗰盏灯系几时开啊！呢个细路仔必玩啊！ 即系开到几度角，第四三十度角嘅时候，盏灯终于都熄啦，咁样系嘛？ 系啊系啊，我成日都玩呢、這个，成日俾人闹咯。 同埋怼个头入雪柜啊！ 有啊，呢、這个都有玩过。同埋咧，夏天唔开冷气嘛，阿妈唔俾开嘅时候咧，就开晒个冰柜，同埋开晒下低个雪柜嗰格，你开晒佢咯，跟住企喺个门口嗰度吹风。 啊，千祈唔好学啊，小朋友。 系啊，千祈唔好学啊。 系啊，不过今日咧就唔系特别热嘅，因为我而家望出去咧都个天都阴阴地咁样样啦。都未见话太阳伯伯出嚟好好强劲嘅。你知道寻日咧，直头成个焗炉咁样样噶嘛？ 系啊， 寻日出街真系辛苦啊，因为我估可能之前唔系话打风嘅，咁咪打唔成啦。哇，咁我唔知关唔关打唔成风扇咧，就沤咯。哇，真系好辛苦，希望今日冇咁热咁焗啦。 今日咧都系酷热天气警告，都应该 one day 噶啦，我估。 吓，都走唔甩啦，系嘛？ 走唔甩啦。 咁大家即系提醒翻，即系譬如你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哇，我完全 feel 到嗰种辛苦啊，所以要今日都饮翻多啲水，同埋即系太热嘅时候都要即系休息咗先咯。 系啦，即系如果嗰啲雇主。就最好安排多一两个休息时间，真的好辛苦。在外面昨日上水还要最高气温要37度，哇，真的 是啊， 听到很热， 真的很热，你不工作就这样站一阵，哇，都已经流晒汗了。如果你说真的在户外工作的朋友真的比较辛苦，所以是咯，大家就注意啦，不要死顶啊，记住真的喝多些水，要唞的时候就要唞了。 是啊，还有那些什么户外工作的反光背心咧，点解佢反光？因为佢唔透气啊嘛， 打住啲肉喎，仲要嗬， 系咯，辛苦啊，真系辛苦，热咧真系唔得，冬天真系正啊，冬天 系啦，我哋呢个冬天人希望即系好快啦，中秋啦就嚟。系啦，咁希望过中秋之后，大家舒服啲啦，又可以去行山行舒服啲。 哇！你话如果冬天咧可以食翻个嗰啲哇锅啊，哇真系一流喎、去室外食，哎哟！ 冇讲啦，今日咁热，我哋期待下啦。 系啊，今日食冷面啦吓，好啦，转头见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房、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一样嘢系咩呢，就系、我哋成日讲嗰啲蜂蜜啊。除咗蜂蜜之外咧，就系仲有蜂胶，两个咧其实都系同蜜蜂有关嘅。咁但系两个分别系啲咩呢，大家都知噶啦。蜂蜜啊，其实咧就系蜜蜂采集植物之后，经过自身制造嘅物质。咁啊，其中咧蜂蜜啊。蕴含嘅一啲叫做益生元啊，同埋多种嘅维生素，性质啊比较上温和安全。咁系咪蜂胶又唔安全啊？咁又唔系，蜂胶咧就是一种非常珍贵嘅蜜蜂嘅做出嚟嘅产物嚟嘅。一般嚟讲啦，每一个嘅蜂群咧5-6万只嘅蜜蜂，一年只能够生产咧150-200克嘅蜂胶。好啦，蜂胶咧就系、蜜蜂为咗保护家园免受细菌感染嘅同埋破坏啦，咁啊会通过咧就采集树嘅油脂以及树液，并且混合自己嘅分泌出一种特制嘅酵素而制成嘅噔噔噔噔具有抗菌作用嘅蜂胶。一般嚟讲，蜂胶有咩用呢？蜂胶咧，蜜蜂咧就会爱嚟修补呢一个嘅蜂巢嘅，即系唔佢哎呀烂咗啦，喂喳喳冧攞啲蜂胶出嚟啦。 即好似我哋攞啲万能胶出嚟，喂，你快啲黐翻佢啦！就系、是、用呢一个嘅蜂胶啦，以及咧就加强对呢个蜂巢内部嘅保护嘅，所以咧蜂胶嘅用途咧都可以相当之广泛。唔少人就认为咧蜂胶其实系最好嘅天然防御，原因咧就系因为蜂胶除咗能够守护到呢个蜂巢之外，佢主要嘅成分例如咧就系黄酮啊，多种嘅氨基酸啊，复合维生素同埋矿物质等等，更加可以咧就生产出多款啊具有效益嘅产品添。好啦，蜂胶咧就珍贵好多，比呢个蜂蜜。不过由于啊，蜂胶每一年的产量呢真的很少，想找到优质的蜂胶产品呢绝对不是一件易事，所以呢如果要在蜂胶里面、抽取一些主要的成分又要是天然的话呢，难度就高了、你想选一个优质的蜂胶呢，也可以从它的、来源地啦、类黄酮的含量，还有呢就是那个类黄酮的认证和功效等等各方面入手的。好啦，蜂胶的产地来讲，一般来讲最好呢都是两个产地，一个呢就是新西兰，另外一个就是 Brazil 巴西、巴西好要除了踢波呢之外出产蜂胶都厉害，其中新西兰更加是世界上污染最少的国家之一，加上呢就气候更加适宜，令到植物生长孕育呢就环境良好，所以呢蜜蜂采花啲花好优质，咁于是乎嘅蜂巢又优质，蜂巢优质啊，蜜蜂又健康，蜜蜂嘅蜂蜜同埋蜂胶又再好啲，就系咁咯。今日朝头早你会唔会饮翻一啖？一啖够噶啦，一啖嘅蜜蜂嘅蜂蜜啊，或者啲蜂胶咧，去到提神醒脑一下咧。 能怎样？在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发肤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扬，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新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显身心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Alan 一首的歌曲叫做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啊，蜂蜜啊，嗰啲都系啲分裂、分裂、分裂，又培养、培养、培养，发酵、发酵、发酵咁啊，整出嚟。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大概去到33度啊，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今日都系热噶啦，最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咧骤雨就会较多啦。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四酷热天气警告的早上时间咧，都是生效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我想学整靓味，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崔神厨房帮到你。 想听艺人访问呢？ 娱乐崔志友会同佢哋倾偈噶。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 IT 系列揾嚟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阿图早晨。 喂，早晨，小 伯，你好啊！咁我见到咧，即系留意到一啲嘅新闻消息咧，就话到又有一啲咧，即系手提电话爆炸，咁啊，都系因为叉住电啦，定系因为啲咩原因？成日都讲噶啦，用手提电话插电插得好啲嘅方法，介绍下俾啲听众咧。 咁啊，插电手法即系插电嘅方法冇话好唔好嘅，只系就系、是、我哋通常用电话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插住嚟到用。 嗯，但系好难、啊，我觉得作为一个都市人，香港人10个有9个都系会插住条线喺度用紧电话噶、哦。 都明白噶，咁但系咧真系留意，好似而家嘅电话咧，通常我哋插电嘅时间越嚟越短啦，咁所以变咗咧，佢插电嘅速度其实都几快噶。 咁插电嘅速度快啦，系因为条线好啊，定还是系因为佢冇喺一个使用嘅状态，会令到佢又可以快啲嘅咧？ 系因为就系而家插电嘅嗰个功率高咗啦，咁啊当然系因为个电池能够承受嘅呢一个插电嘅能力已经强咗，咁所以变咗你插电嘅速度就会快。咁但系就导致到另一样嘢，你如果插电嘅时候插，当然啦，插电插得快，咁你用电话，如果你一路用电，即系举个例子，你一路打机，咁耗电量又大，咁变咗咧，你一日一出嘅时候，其实就好容易令到嗰嚿电池咧就会好热啦。 嗱，如果佢热嘅话啦，咁啊即系代表佢容易会爆炸。或者是容易燒了個電話啦。其實呢，我見到有幾多嘅新聞消息都話到啲人係瞓覺嘅時候呢就插住個插電線嘅，就算佢冇用都好啦，有啲都係因為咁樣呢個電話又燒咗，著咗煙又爆炸㗎喎、哦。 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嘅。其實我都有部舊嘅電話，之前咁又都係 keep 住長插嘅。咁、啊、我到發現我嗰嚿電池開始真係唔用得嘅時候咧，我拆咗出嚟換咧，咁就發現其實嗰嚿電池咧都有少少漲卜卜嘅。 嗯，即係啲電池一漲咧，就真係要換咗佢啦。 係啊，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就會覺得啦，通常你插到差唔多接近100% 嘅時候，或者我哋盡量保持咧。可以插到 keep 住，即系 keep 住插到差唔多满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掹咗佢，就唔使同时间啊，亦都唔好成日咧去到冇电嘅时候先至插。其实咁样都冇咁好嘅、 对旧电。我知道咧，每一个嘅电话或者甚至乎唔同嘅作业系统啦，佢哋都可以检查一下咧嗰个电池嘅健康情况或者嘅效能嘅。咁我有听过一啲咧讲法就话到，当你嗰个电池嘅状态，佢话俾你听，就算插满电，显示出 100% 咧，其实个电池嗰个功率啊，都已经系买翻嚟新电池嗰阵时嘅80%，即系得翻80%。嗰陣時咧，其實都幾建議大家已經要換電池噶啦，係唔係真嘅咧？ 咁我又冇聽過呢、這個説法嘅，咁但係都當然要留意啦。我哋而家嘅電話通常係換唔到電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就要可能拆開嗰部機嘅時候先至換電，其實呢個程序都幾麻煩嘅。 係啊，又要去翻原廠咁。如果你喺出邊求其揾一間鋪頭幫你換電，跟住原廠又話我唔包㗎咁樣。 冇錯啦，咁所以變咗我哋用電嘅時候就要小心啲啦。 嗯，好，大家留意一下呢樣嘢啦。好，另外一個咧就係作業系統，就係、是、一啲嘅通訊軟件啊，咁啊 WhatsApp 喎，咁啊又有一啲新嘅變動係啲乜嘢咧？ 哦，係啊，就係、是、如果有留意開嘅話咧，以前嘅 WhatsApp 就有兩種情況嘅，就係、是、show 嗰個時間啊，最後出現嘅時間。 哦，最後上線嗰、那個。 通常就係一係啦，而家通常就係一係 show 出嚟，一係就唔 show 出嚟嘅。係啦，咁新嘅改進咧，就係、是、你可以淨係揀俾某個人話 show 或者唔 show， 咁就唔係一刀切啦。 哦，即係可以自己有 optional 咁樣去到揀嘅。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功能都 OK 嘅，咁我就對俾啲熟嘅人去 show 翻我最後出現嘅時間啦，咁啊都會好啲嘅。 但我咧就覺得咁樣反而唔好咯，即係無論係拍拖嘅情侶啊，又或者係啲老闆啊，有陣時一望翻個電話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要求翻即係對方使用嘅時候咧，就 show 翻個最後上線啦。咁會大家好多咧心入邊嘅揣測。我覺得情願不如唔好 show 啦，大家老老實實講翻出嚟，睇翻個文字，咁啊唔好諗咁多咯。 我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好嘅咁諗噶嘛， 即係有啲人就坦蕩蕩冇所謂噶，你睇啦咁樣係嘛？ 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咧，我都係嘅。 嚇，我唔想引起誤會啫，咁樣。 唔係，咁有時候又真係俾人哋發現，哇！咁遲瞓覺嘅，三點幾仲 online 咁。 係咯。 係啊。 即係如果你譬如你女朋友、你太太突然間見到，哇！點解阿陶三點幾仲喺度 online？ 但係佢尋日夜晚明明同我講話佢好早瞓嘅喎，咁咪又嗌交？ 呢個可以針對性對某一個人嘅時候，其實你又會覺得好似幾好用嘅。 嗯，咁啊，自己選擇啦嚇。好，另外咧、最後一個咧，就我見到微軟咧，佢哋都有一個新嘅網頁功能發布喎。其實呢一個網頁發布嘅功能係啲乜嘢嚟嘅咧？ 如果有留意開嘅話咧，其實每一次開 Edge 嘅時候咧，佢第一個畫面咧都會有一啲相關嘅新聞 show 出嚟嘅。 嗯，即係嗰啲好似工具列咁樣係嘛？ 係啦，類似有個版面俾你揀下，有啲咩撳，然後咧又會 show 下啲咩新聞，即係關於你屋關於你嗰個位置附近嘅一啲嘅新聞。咁、只不過咧，佢今次改咗名咧，呢、一個版面咧，就叫做一個 start 嘅版面啫。係啦。咁我其實我間唔中開 Edge 嘅時候，我都會留意一下呢一啲新聞嘅有趣嘅時候，或者有特別嘅時候咧，我都會撳嚟睇下。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實呢一個畫面都幾好。其實有啲似咩咧？有啲似你去 Yahoo 第一個畫面上面見到嘅嘢咁樣。 嗯，即係嗰啲工具列咁，不過就變咗好多新聞報導可以俾大家去到揀咁樣。 係啦，即係有一系列嘅嘢可以俾你第一個畫面嘅時候就開嚟撳。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好嘅，有下天氣啊、地圖啊、新聞啊咁樣。咁某程度上我都覺得幾好嘅。 咁但係其實好多嘅網頁，例如Yahoo 佢自己本身都有啦。咁啊點解 Edge 咧佢仍然係需要在自己嗰個嘅叫做瀏覽器上面加呢個功能，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人哋覺得佢用得 friendly 啲啊？定還是係會有其他嘅目的嘅咧？ 我覺得可能都會係想試一下一啲用戶究竟真係會唔會 click 入去或者 click 啲乜嘢咧？咁其實都係一啲我覺得都係一啲 research 嚟嘅。咁你當係一啲 big data 嘅 research 啦。咁純粹係做出嚟，咁等你哋睇下嗰個反應究竟會唔會好啊？如果好嘅話，咁啊又開一條路。可能俾一啲唔排除啊，可能有一啲嘅廣告啊，又會進入咗都唔出奇嘅，其實 係咯，都應該最後都係向錢看㗎啦。咁啊，睇下邊一個項目咧比較上多人撳嘅，咁之後咧落廣告嘅時候，咁啊嗰個位咪可以收貴啲咯。 係啊，咁希望佢係純粹報導新聞啦。咁啊，我覺得呢一方面係有用嘅。如果係廣告嘅話，其實都真係幾抗拒。 嗯，其實呢一類型嘅叫做新聞欄目啦，佢哋嗰啲新聞取材通常都係AI 揀啦，定還是真係佢哋有個編輯去到選擇嘅咧？ 哦，咁啊，好有可能去到而家通常都係 AI 嘅啦。咁啊，純粹係睇下你平時瀏覽開一啲乜嘢嘅嘢。咁當然啦，佢除咗有 AI 之外，亦都會睇下嗰個事件嘅重要性啦。咁啊，重要嘅話，佢都會 show 一 show 出嚟。咁啊，當然啦，我而家開 Edge 嘅嗰個新聞入邊咧，都會有一啲嘅廣告夾咗喺入邊。不過就你唔會覺得好惡嘅，咁我覺得其實都 OK 嘅。 哦，出得舒服就冇乜所謂啦，即係變咗直入式咯，係咪？廣告都一係要行呢個方向㗎啦。 係啦，冇錯啦。 係啦，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都講咗好多啊。唔該曬阿圖。 好，唔該阿希。 拜拜。 拜拜。 我係崔潔彤，我好少喊㗎，因為我覺得笑嘅力量大好多。神光第一線。 阵时啲 I T 咧都几多复杂嘅嘢吓，除咗系 I T 用之外咧，仲好讲求呢一个人性。到底我哋点样去用呢一个嘅科技，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好咧？又系一样嘢嚟嘅。科技又会唔会令到我哋嗌多咗交啊？譬如头先讲个 WhatsApp 最后上线时间，都可能都因为有好多人因为呢样嘢有啲拗撬啦吓。不过都系好似刀咁样，你可我嚟切嘢，可嚟做其他嘢咁，但系即系两样嚟嘅，你自己用翻好嗰方面就得噶啦吓。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转头咧好快就会到7点钟噶啦。分头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转头咧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至少有53名乌克兰士兵丧生，芬尼分子就话佢哋有超过30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清晨5点，强台风灿都集结喺上海嘅东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多。而家嘅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我做嘢嗰间长者中心最近装设咗2个社区健康站，佢系一个简单易用嘅自我健康检查系统，长者可以自己量度血压、血糖、血氧、体重等等，好受长者欢迎。 咁易用，咪可以鼓励到长者有恒常量度健康数据嘅习惯咯。 但系啲数据会点储存噶？如果用手写低，容易出错之余，仲会整唔见。而家科技咁发达，仲点会用手写啊？系统会即时将健康数据上传到云端储存，同埋可以方便医护人员进行遥控监测噶。 哦，如果发现长者嘅健康出现异常，就会即刻叫佢哋去睇医生。 系统会配合视像医疗平台，为老友记提供遥距视像医疗咨询服务，唔使佢哋周围走，花时间排队咁辛苦。 如果佢哋经诊症之后需要处方药物咧，边个帮佢哋攞药啊？ 所有处方药物咧，会喺大约2个钟头之内由专员派送去到指定嘅目的地，等老友记安坐家中就可以享受一站式嘅健康管理服务。 哇，真系好细心、啊！ 梗系，所以佢哋咪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传承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创意大奖咯。 希望呢啲遥距健康管理服务能够推广至更多机构，提升老友记对遥距医疗嘅信心啦。 声音演绎阿欧、崔洁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啊。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嘅新歌带俾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拣嗰啲歌成为今日嘅经典，哇！嗰种满足感真系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喺二台介绍新歌呢个重任，就要交俾骚动音乐嘅波盛同埋宾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哋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啲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18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我哋要落沙井做嘢，哎，等我画支火柴先。 吓，做乜要点火啊？ 你有冇听过用点火头井嘅方法嚟睇下密闭空间内有冇有毒气体咩？ 吓， 再唔系，我会靠睇下沙井内有冇生物或者沙井嘅颜色嚟判断佢系咪安全噶。 梗係唔安全啦，想知多啲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安全，你就要听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快啲正式你支火柴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第一线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首先有白元浩小白啦，仲有芭比林慧喺度。 早晨啊，白元浩。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啊 ，Toby 都冲咗入嚟啦，大汗搭细汗， 热血青年啊。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7:09嘅时间咧，先讲下呢个交通啦，咁样。嗱，咁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可以讲下嘅，喺深水埗嘅医局街同埋钦州街交界。咁而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就系医局街同埋钦州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 哎呀，嗰度都已经长期有啲车违泊噶咯。 系啊，同埋嗰啲路咧都系都窄路啦，有啲位啊 系。系咯系咯， 咁啊经过真系要小心啲啦。咁喺隧道方面咧，咁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过咗香港单车馆嘅龙尾。咁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大致系咁样啦。 系啊，星期一嘅时间见到大家都已经起晒身啦吓，咁啊努力工作最紧要。 系啦，好紧要啦。咁另外有样嘢咧都好紧要嘅， 系咩？ 就系咩咧？嗱，最近咧有个新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就系咧呢个东涌线咧就准备开始就系计划呢个延线嘅部分。吓，即系点样咧？就系咧会起多两个新嘅车站， 系 就叫做东涌东啦同东涌西站。咁呢两个站咧就即系佢哋而家咧就啱啱已经完成咗初步嘅设计啦。咁咧然后咧就会喺2023年开始动工啦， 两年后 系啦， 两年后先动工啊， 系啊， 唔系两年后起，两年后动工， 动工咋， 系啊，都仲要等噶，然后仲要2029年先起好晒，正式用， 就八年， 系啊，咁啊，东涌嘅居民都真系一等再等啊，咁啊，都起码都起码好过冇咁样，咁 唔紧要啊，你谂下黄埔啲居民都等到， 系啊，有期待， 黄埔居民等呢个港铁真系等咗好多年。真系好老实讲，都等咗几十年啊！咁所以都东涌居民八年都要等， 系啦， 加油加油， 即系 OK 嘅 ，OK 嘅， 系啊 ，OK 嘅。日东村嗰啲居民咧，当初住入去嗰时候已经话系有铁路噶啦，咁但系不过一路都未有啦，咁样咁去到呢个时候咧，终于都有啦。咁但系都可以讲下呢两个车站咧，究竟系点样啦？嗱，头先东涌东咧嗰个位置咧，就会大概喺即系填海区啦，就喺即系而家接近迎东村咧出面嗰度，嗰啲位啦。咁如果系东涌西咧，就会喺日东村嗰度嘅。咁呢两个站咧都有唔同。如果东涌东站咧，就会系喺呢个车喺呢个路喺上面，应该话系架空喺高空咁样嘅车站，好似咩咧？即系九龙湾啊嗰啲咧。咁但系如果系东涌西嗰个咧，就喺地底嘅。 哦，一个向高空发展， 一个向下面发展， 一个向地底。 系啦，咁啊， 咁啊，东涌站就喺路面。 东涌站，东涌站系唔系喺地底嘅系嘛？好似 唔系而家个东涌站啊嘛。 系啊，系啊。在路面的咩？ 不是在路面的地底的咩？ 好像是不是有隧道的好像。 他一出已经在东涌的巴士站隔离啦。 哦是啊是啊。 他黐住个商场的嘛。 是啊是啊。 不過嗰個都算係地面嘅係嘛？我唔知喎，因為要上月台咯，我就記得即係要搭電梯上翻層咧。 O K， 好啊， 咁樣噶嘛。 咁你交通早係咪？ 係咁， 我哋信你。 係啊，你講到係啱㗎。 希望係，如果 我踢到落你度耶 ，O K， 好驚㗎，八十幾個車站要 唔使驚， 記得邊一個喺路面，邊個喺路地底都幾難記㗎。不過咁講，呢個站真係幾有用㗎，係嘛，小白？即係平時而家我哋有時去行山去東涌咧，你要去起步嘅時候，通常都要去日東村嗰邊起咧。 係啊， 咁。如果你有呢个车站，就直接可以喺嗰度起步啦，就唔使等咯。 冇错啦， 系啦。 我上次咧就系行过去噶啦， 系啦， 即系由东涌站嗰度行过去。 系啊，我哋都系噶，而家即系东涌起步一定咧，起码行三四个字，去到嗰个日东嗰度先至起步。 唯有同自己讲当热身咯，即系初头唔识路嘅时候，就同啲队友讲喺度行下嘅时候，哇，都行咗半个钟噶咯，我哋行咗几 K 又唔系啊，未开始噶，未开始热身嚟嘅就头先个当系。 系啊，所以你沿途都见到啲居民。踩單車就咁緊咯，即係其實都真係啊！嗰段路嘅話遠唔遠，話近唔近，咁有架車代下步都好嘅。單車嘅意思係，咁咪好啲咯。 咁如果你遲啲港鐵代步更加好啦， 係啦，你直接搭車搭到翻屋企樓下咁啊，一定 舒舒服服， 係咯。 咁啊，希望佢啲工程都快啲做起，咁啊，然後咧就大家有啲更加舒服嘅生活啦。 係啊，最緊要唔好延期啊！有時係咧，而家講就話2029啫，即係 Touchwood 講過 係啊，希望真係2029就竣工啊！ 希望就盡快添啊，最好就2029年之前。 系 搞掂咁啊！哇， 大家都开心啦，咁就 系啦，好啦， 好，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啊，问阿 O 有冇啲开心嘢听下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华，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咁多位。 系天气点啊？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 好热啦。咁啊，继续都系挂，同埋真系超级热。睇翻咧，天文台公布出嚟啦，以至咧，有啲朋友仔可能住啲。邊陲啲嘅地方啦，佢哋都話：哇，琴日咧睇睇屋企嗰個温度計咧，35度、34度都有。 我尋日上水37啦，頭先都有同 Kitty 講啊。 係啊，咁所以都幾誇張下咯。咁琴日自己都喺啲室內嗰度運動啦。咁啊，唔知如果琴日37度，仲有啲朋友仔譬如跑步啊、打羽毛球啊嗰啲，哇，真係～大汗搭细汗， 羽毛球都系室内嘅，跑步真系辛苦啦。 系啊，真系难搞少少啦。咁啊，嚟紧我都要跑翻多啲啊，因为即系咁好嘅机会抽中咗，可以跑嗰、那 個。哦，你抽中咗啊？ 哇！ 系啊， 哦，好嘢啊！ 运气之来集啊，因为佢今年又缩减咗啲 quota 咧，就难抽啲咯。 你系真系抽噶嘛？你咪洗横手噶嘛？系嘛？ 系啊，应该冇得洗横手嘅。虽然佢主要都系。金融機構搞嘅，但我估我未做到啲跨國嘅 CEO。 啊，我唔會將啲運氣用喺呢啲地方㗎，佢會用喺第二度啊，留翻。 係啊，冇人 send 啲 invitation 邀請我跑，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咁啊，即係真係俾300多蚊報名咁去跑啦， 咁 啊， 啱啦， 係啦，十月唔係啱唔啱？我都想係跨國嘅 CEO 有人 send invitation 俾我，不過我未到嗰啲階段。嗱，總之練習跑步嘅朋友仔咧，就唔可以。咁心急嘅，逐步逐步嚟啦，咁啊 ，pick up 翻自己嘅進度啦。10月20日就係比賽日啦，咁啊，逐啲逐啲鍛鍊，咁啊，好成績咧就自然會有噶啦。講翻天氣先，咁啊，今日天氣咧都係比較熱少少嘅，但係應該就冇琴日咁熱啦。太陽亦都出咗嚟啦，藍天白雲亦都見到啦。不過咧吸入去嗰啖空氣咧。都系觉得麻麻地嘅，有啲打风味嘅，咁意思就系好似你吸入咗好多粒子咁样啦。咁如果你话你个鼻啊灵敏啊，或者你有少少鼻敏感咧，你一定知道过去嘅，譬如琴日啊、今日咧，未必系你个鼻哥咧会舒服嘅嚟嘅。咁唔紧要啦，依家戴住口罩，希望咧就令到大家咧呼吸都相对畅顺啲啦，冇咁窒下窒下啦。OK， 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 搭档， 唔该 晒。好，唔该晒。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噶。局部地区又有雷暴啊吓。咁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希望真系唔好好似寻日咁热。 系啊，好热。 不过见到天文台都话，因为吹微风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咧，咁啊变咗即系啲热气咧都会继续好似焗住咁喺度咯，所以个体感可能又会再热啲啊。 系啦， 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咁啊，本周中期骤雨又会较多噶啦。咁啊，而家都成即系7:17啦，都30度噶啦。咁啊，相对湿度84%。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至于吸入嘅空气系点咧？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其实都系属于绿色嘅，即系空气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一齐上下堂先啊，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一早上的晨光大學呢， Kitty 繼續找到精衛跟我們講粵劇的早晨。 早晨。 上次呢我們本身說想講棺木，怎麼知道就講了其他那些叮叮噹噹的衣飾啦女人都是這樣的，坐在都是講那些東西的。 太多東西講了。 是啦，今次真的講一下棺木，因為呢、除了即做手之外呢，我知道粵劇呢棺木都很重要啦，即是對眼睛麗一麗你呢、就 feel 到你是想表達什麼的。那怎麼練化呢？現在最好啦，戴著口罩什麼都見不到，只是見到你對眼睛是不是就是一个好好的练习呢？ 都是的、你问我，其实我们以前练呢就练得金一点的，是 就 是练得金一点的意思呢，可能整堂坐在那里，只是坐在个地板上，什么都不用你动，只是动你对眼， 只是动对眼， 那就是、不停练眨啊， 是、就是、眨眼是代表什么？ 眨眼可能是想紧嘢， 系， 即系我喺度谂谂谂谂，诶，谂到啦，即系嗰下，即系就要瞪大只眼啦，即系突然间，你明明谂谂谂谂谂谂谂，可能就喺度眨眨眨眨眨眨眨，之后到你谂到嘅时候就叮咁样，即系你只眼就要瞪大佢咁样，即系个类似系咁，呢啲都会系棺木之一啦，又或者系有时嬲起上嚟啦， 系， 即系你只眼嗰啲好嬲嘅眼神啦，咁呢啲全部都要练咯， 即系斗鸡啊咁嗰啲都要啦，即系啊，我就嚟晕。啊咁样 啊，会系、啊、 都会嘅， 会系啊， 系啊。 咁啊，可能局部地，即系除咗眼之外，可能手指都要练啦。头即系之前，其实我哋都讲过几集、就是，就系啲手指可能有啲前辈要浸水啊，剩啊嗰啲咁。咁、但系我哋都有，正如我亦都有话，有啲特定嘅动作系我哋基本上一定要学嘅，随时会攞得出嚟用噶嘛。 系 嗰阵时最好笑嘅就系攞手指嚟到去讲電話 number 咯，即係用隻手嚟到去表達一個數字出嚟、 因為平時要多啲運用你嘅手指。係 啦，咁啊，你兩邊都可以有噶嘛，咁、你就連點樣連貫佢可以表達到出嚟咧？咁呢啲都係唔喺劇場入面，但係又自己玩啊， 玩下， 即係同學仔之間啊咁樣，橫掂都係要練嘅，係咪都要練嘅？咁你都要落趣少少咯。係啊，點樣連貫咗呢啲嘢咁樣？ 係咁啊，其實嗰個眼睛咧難唔難練咧？有啲人咧眼睛係特別細嘅，即係佢喐咗你都唔係好 feel 到佢喐，即係可能佢 可能吊眉幫到佢，咪瞪大啲隻，戚高啲隻眼。 吊眉係點樣？之前你有提過 嘅。係啦，吊眉咧其實就係我哋化妝入面好緊要一環嘅，咁啊係我諗都係戲曲入面先獨有嘅。咁啊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有啲前輩咧就會更加攞吊眉呢樣嘢咧就進化到一件事咧，就係、吊皺紋咯。 哦， 即其实是可能拉皮的， 咁算不算是 外置拉皮？ 黐胶纸啊，系咪啊？ 而家会有啲会黐胶纸嘅，但是以往咧，其实最传统嘅嗰一块，我而家自己都仲系传统啲嘅，都仲系用紧一条扁带，我哋称之为系啦，嚟到去绑住个头，嚟到去真系用嗰、那个带嘅力去戚起两条眉咁样之后勒实佢，所以有机会如果个位勒得唔好咧，系有机会头痛。咁而家都会多咗用，即系时代进步啦，始终即系等于以前我哋化妆系用油彩，咁但系而家有粉条，咁就会用咗化妆品多啲咯。 同埋而家有好多美容嘅机器啦，你自己可以去做咗先啦，先至上台表演啦。 而家我知道啲蛋糕都会戴假蛋睫毛嘅。我哋的而且確有前輩有講話，覺得吊眉吊得多咧，係會令到啲皮膚鬆咗嘅，因為你成日都要戚住佢咁樣。咁可能而家就保養可以做得好啲咯。 係，因為其實你哋嗰啲化妝同我哋平時出街嗰啲化妝又唔同噶嘛，即係可能嗰啲顏料始終都好深色啦。你落妝都要即係落得好乾淨， 但 係都傷皮膚啦。 戲班嘅落妝係超級快嘅， 係咁乾唔乾淨先，似唔似底先？ 又好似底嘅， 係 佢哋嘅方法。就是用 BB 油 咯， 系啦，其实 BB 油系一样几好用嘅东西。 但系咁你自己出街化妆，你会唔会用 BB 油咯？ 咁又 你 知点解又唔会？咁但系即系就唔知点解。 系啦，即系总之嗰啲化妆品咧就系要配 BB 油嘅， 都系会快啲。唔系嘅，都有啲会用而家嘅卸妆品嚟到去落妆嘅。咁但系如果讲快手嘅话，传统佢哋 bling bling 就系、即系一收工，大家就好快咁样就抹翻个样嘅。我哋称之为省粉啊， 省粉 系啦，省粉即系落妆啊，粤剧界嘅落妆我哋。因为省粉好快就省晒粉噶啦，咁就会嗱嗱临就已经走得咁样。 我平时嗰啲大佬官咧表演员咧，咪应该有好多小粉丝啊，嗰啲剧迷咧喺出面等佢哋嘅。咁佢哋会唔会落晒妆先走人咧？咁落晒妆个样子。 唔知幾咁狼狽噶啦， 係噶，係噶，所以通常都會有頂帽。 哦，都會嘅，即係佢又唔會成，佢又唔會成個裝出去，叫做同啲 有啲如果再快手少少，咪可能化翻少少淡妝咯。 哦， 咁但係通常都唔會噶啦， 係 大家都明白。 呢啲係真愛嚟 噶，真愛嚟噶， 因為好大落差噶嘛，你睇佢上台嗰個樣同埋落曬妝個樣， 所以有啲都真係會化翻淡妝。妆嘅，我知道有啲老观就、 喂，之前咧，阿晶慧你咪同我哋讲过一啲粤剧嘅专有名词嘅，其实你有提过一个叫做官话嘅东西，其实呢一个又系啲乜嘢咧 ？call 闹嘢啊 ，call 闹嘢系， 你有冇听过先？ 有听过，但系我唔系好知点解，系咪类似闹人哋？ 嗱，个语气当然因为配合咗，所以你会觉得系闹人啦。 系， 但系 call 闹嘢即系只不过系官话嘅其中一句啫，即系佢指紧嗰个字其实系咩咧？是可怒也， 可怒也 是啦，就是 call 闹耶， 是 啦。咁呢个咧官话咧，其实是我哋以往一个中州话嚟嘅，是啦。咁啊演变咗就是喺戏曲入面都会用到啦。咁喺以前嘅剧目入面咧，通常传统剧目咧都仲会保留噶，我哋到而家都仲会保留嘅。咁啊特别有好多嘅前辈都惊失传啦，咁所以特别都要我哋去学多啲嘅， 系 尽量学啦。因为其实艺即系粤剧真系太博大精深啦，有好多嘢都慢慢失传紧，所以啱啱即系上一个月啊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有几位大老官走咗啦，咁都系好可惜嘅，就系、是、因为佢哋都系宝藏嚟嘅。系啦，咁啊官话呢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口口相传落去啦。咁所以就系、是、而家有啲情况之下，大家都会科技发达啦，即系有录音啦，有录像啦， 或者上网搵唔搵到咧？ 而家啱啱之前百和有出咗一个 YouTube channel 嘅， 系、 啦。咁就即係留得低嘅，盡量留低咯。 係 係啊，咁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嘅 channel 都會教少少咯。咁啊，將來 係。但係呢個官話其實係源於邊度咧？ 就係、是、中州話。 就係、是、中州話。 有個中有個地方以前嗰啲名咧，咪成日改嚟改去嘅。但係總之以前有個地方叫中州。 係 係啦，咁佢哋嗰啲話，佢又唔係完全普通話嚟嘅。咁但係咧又好神奇地咧，因為我以前讀緊演藝嘅時候咧，我嘅基本功老師咧係北京人嚟噶。 哦。 咁但係當我哋啲戲咧講廣東話嘅時候，佢聽唔明。我哋啲戲講官話嘅時候咧，佢聽得明。 聽得明。哦。 係啦。但又我哋其實又唔係普通話嚟嘅。 係。 係啦，可能佢哋嗰邊，佢哋京劇嗰邊都有啲類似嘅咯。我諗。 哦，但係我想問粵劇裡面係間唔少會涉一句半句呢啲官話，定抑或是？真的會有些劇目是整套劇都是講官話的， 有些傳統劇目是會整套戲都講官話的。 哇，那你本身不懂的就 要死背爛背， 死背咯，是 啊要學咯，這些就是、但是有些的劇目現在偏向都是廣東話啦來到去處理啦、的情況之下呢，都間唔中可能會滲一句兩句的。 好啊，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跟阿晶慧談過。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啊，唔知 Kitty 冲咗咖啡未咧？ 唔知道， 唔知道会饮完。 佢话每朝为自己冲杯咖啡，唔、知冲咗未咧？ 我净系为自己啊，应该为到包二少 啊，全个团队啊嘛， 同埋钟哥系咪先？嗱，讲开咧呢啲为大棒谋福利咧，讲下美国嘅劳工市场啦。近排咧好多大嘅、 一听到你讲美国两个字，净系谂起美股，唔知点解突然之间。 冇、错，佢哋都有上市嘅喺美国。不过咧，要讲呢一个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咧有一间企业，譬如亚马逊啦，有75万嘅时薪员工咧，可以申请咧公司嘅全额资助读大学。 哦，几好、啊， 系、 part time 都有得全额资助， 系咯，几好、啊，我都想翻翻去下。校园啦， 德政嚟嘅， 特别今日礼拜一咧，同埋见到啲大学学生咧开学咧，我想读书多过做嘢。 我而家真系相信咧，读书嘅时候系最幸福呢句说话， 系真系最幸福噶。 系啊，读书 即系咁多位学生过嚟，而家翻学其实 好好珍惜啊，真系要吓。 幸福咧，除咗系个职业啦，因为学生都系个职业嚟、如果你真系要填嗰啲入境表， 系好优越噶。而家原来发觉咧，自己填自己学生咁样， 系啊，系有一种优越感同埋。第二咧，理論上學生嘅年代咧，就係我哋青春最勃發嘅年代，即係可以勁捱夜啊，勁睇波啊， 啲體力又勁好啊， 同埋可以勁 hea 啊， 係啊，同埋。 又唔好学啊，劲 h 劲同啲 friend 咧，即系谈谈理想啊，即系用一两晚嘅时间咧。讲第时要做啲乜嘢啊？依家系唔会噶，你只系得五分钟时间 谂清楚你之后做啲乜嘢。 今日究竟要做啲咩 schedule？ 系啊， 你做完 A 要做 B，C 同埋 D 之间，如果可以做多一样嘢，你就会觉得自己系今日嘅成功者啦。 不停咁压缩自己啊！ 系啊，咁但系旧时唔系噶，我记得即系可能即系攞住一支啤酒仔，跟住就啊同啲朋友仔啊，可能喺学员入边咁倾偈啦。即系 啤酒喺学院啊嘛，你 系啊，系可以啊，喝可以噶嘛，系咪噶？ 系 系噶嘛， 我冇住过喝，我唔知啊， 应该得嘅，应该得嘅。大个咧廿几岁啊，都系咪先？即系你读得大学。好啦，咁啊，另一间其实除咗亚马逊之外，另一间嘅零售商咧 ，Target 咧，上个月都表示会向咧34万嘅员工咧提供免费嘅大学教育啊。具体咧就包括一啲书籍啊，同埋课程嘅费用啦，并且咧会涵盖多个学科嘅。喂，咁样其实都几好。 即系全包喎，我讲 系啊，有几间企业都系，另一间就星字头嗰间咖啡连锁店啦，佢都话承诺咧会俾一两间大学咧一啲在线嘅课程，等啲员工可以免费 咁啊好啦， 即系 佢哋可以一路请住啲 part time，然后佢哋又即系叫回馈翻啲 part time 俾佢哋继续读书，咁等佢哋咧就多咗呢一批 part time 已经可以成为咗佢哋主要嘅人力资源， 系 啊， 因为佢哋已经肯甘心去呢一间嘅铺头翻工，让我可以继续读书 啊，同埋你读嗰个课程嗰段时间咧都唔会跳槽。 系咯，仲有钱啊嘛， 系啊， 一齐做学生啦， 得正啊！ 今日系9月13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7，适宜嫁娶、订盟、纳采、祭祀、祈福、开光、拆卸、修造、入宅、迁徙、安藏、上梁、进人口。 好日子， 咁咪好咯！今日忌开市、开仓、安门、安葬， 避开呢啲咪得咯。 唔使刻意嘅，今日都系拥抱上司日。 我会俾上司一个温暖嘅拥抱，令到办公室充满正能量。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成功试射长程巡航导弹。报道话喺周末同周日嘅试射当中，导弹飞行1500公里之后命中目标，并跌落领海水域。朝中社话，导弹嘅研发可以更可靠保障国土安全，并有力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对于拥有另一种有效的震慑手段具战略意义。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是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之后到访当地的最高层外国官员。卡塔尔外交部表示，穆罕默德和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哈桑會面的時候，呼籲塔利班讓阿富汗所有政黨參與民族和解。另外，穆罕默德亦都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主席阿卜杜拉，以及係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會談，討論當前局勢以及點樣組建包容政府等問題。卡塔爾被視為對阿富汗塔利班具有影響力。塔利班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設有政治辦公室。卡塔爾和土耳其亦都提供技術的支援，令喀布爾國際機場恢復運作。英國首相約翰遜將於星期二公布冬季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計劃。衛生大臣久惠德表示，預計不會有更多的封鎖措施，英格蘭地區亦預料不會引入疫苗護照計劃，因為政府將依靠接種疫苗和檢測來保護公眾。取消疫苗護照計劃被視為政府政策急轉彎。負責疫苗接種事務的官員上星期曾經表示，9月底是在人多場合推行疫苗護照計劃的合適時機，形容是維持夜生活場所開放的最好方式，但建議引起業界反對。 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俄罗斯的梅韦杰夫击败塞尔维亚的祖高域，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男单冠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苦战两个钟头十五分钟之后，盘数0-3不敌梅韦杰夫，错失个人第21个大满贯的同时，年度大满贯亦都蒙碎。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下坏车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美松苑。重复多次啊，就系城隧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美松苑。咁至于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跟住桥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嘅支路。咁至于喺深水埗嘅医局街咧就有爆水管，医局街同埋钦州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过咗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北角嘅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同埋百福道上山方向都系非常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年代大剧《大江大河》， 三位年轻人嘅奋斗故事。 宋运辉天资聪颖，但系生于农村嘅家庭背景，令佢备受歧视， 但系佢冇放弃，佢相信不断努力，总有一日会改变到家族嘅命运。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近排嘅一部电影啊，《Shang Chi》，好想睇梁朝伟咧精彩演出啊！里面嘅片尾歌都系有呢一位好著名嘅音乐人啊 ，Anderson Park 咧就系所负责嘅，有呢一首《Fire in the Sky》。 Watching fireworks in the sky. In the summers we let the top down, soak up the light. All I wanted was just to lock down the love of my life, nice and simple, like a midnight drive. Watching fireworks in the sky. I'm calling it now. 较早时间咧，同 Bruno Mars 合作嘅 Still Sonic 咧，喺美国咧掀起好大嘅回响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唔错，话收入榜占第九位，上戏嘅片尾歌 Anderson Paak Fire in the Sk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我哋平时出街食饭咧，即系去到公众地方啦，叫做都有好多奇奇怪怪嘅事情发生，甚至咧可以形容有啲人咧系冇乜公德心嘅，即系出街食饭嘅时候，咁都有好多嘅规矩啊，或者大家约定俗成嘅一啲礼仪噶嘛。咁啊，最近咧喺网上面见到有网民就拍低咗一条片，咁呢条片大家睇到咧都觉得好惊讶，就系咧饮茶，即系个地点系一间茶楼啦。 茶楼 咁隔篱台咧就影住咗咧有一对上咗年纪嘅中年啦，甚至系咯中年啦，我形容佢做中年嘅茶客啦，咁样咁啊饮饮下茶好地地，突然之间咧就其中一个攞起咗只匙羹，即系白色嗰啲匙羹咧，做咩咧？帮另外嗰个人刮痧喎，系咁当然啦。如果你坐喺隔篱台，即系食食下烧卖嘅时候，见到咦，佢攞住只匙羹帮隔篱嗰个刮痧，跟住但系自己又滗紧嘢食，又系用紧一只白色嘅匙羹咧，咁好可能你就会有一啲联想喺度咯。弊啦，唔知道我用紧呢一 set 餐具，曾经有冇俾人用过嚟，即系做啲咁核突嘅事情咧？咁 唔用$2要用个匙羹咧？$2都可以得到相同嘅功效 嘅，系咪噶？ 系啊，都话我以前我阿妈帮我阿爸刮痧都系用$2嘅啫嘛。 哈哈哈！咁但我就唔知道啦，可能佢唔知道有呢一套啦。咁但系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哇，好唔卫生咁、啊、样。咁大家都会话唔怪之得咧，即系去到出街食饭咧，大家都要即系清洗干净，即系洗多次嗰啲筷子啊、刀叉啊咁样啦。甚至有啲人话咁，我终于明白咧，点解我屋企人会叫我即系出去食饭咧，带自己嘅餐具啦，点样都干净啲又环保啲啦。咁我自己咧以前有听过一个江湖传闻嘅，咁唔知真定假嘅，纯粹我朋友可能即系一半系开玩笑，一半咧又令到我哋有呢一种反思嘅。咁佢出街咧，佢就唔系带餐具，我谂都十几年前噶啦。佢好得意，自己一同好细同嘅牙签就带住咗嘅。咁佢食完饭咧就会攞自己嗰啲私火牙签出嚟， 撩牙。 系啦，咁我就话，哇，咁其实你去餐厅都有牙签噶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唔系啊，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牙签筒咪有个窿嘅，咁你倒啲牙签出嚟嘅，你有冇见过啲人撩完之后摆翻入去啊？咁、我话唔会啩，咁核突， 咁又冇见过呢、這个， 系啦，咁跟住可能佢就即系一半讲笑啦，佢就话以防万一，我都系自备自己嘢咧、比较安全啲啦。 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佢忧心到咁样，其实佢就唔应该出街食饭，甚至乎唔应该食嘢添， 系咪啊？ 系啊，嗱，你谂下，咁嗰碟餸，如果你再系去有咁多阴谋论咧， 系 佢由厨房出嚟，经历过咁多地方，点解佢唔谂下中间可能会有好多嘢？有機會出現咧， 係噶係噶， 又或者佢曾經吹，即係江湖傳聞啊嘛， 是是 你吹過啲人侍應落單，喂，點解仲未嚟啊？嗱、嗰碟餸你最好唔好食嘅。 通常我都唔吹嘅，你落翻入廚房就唔好再落翻出嚟啦。 係啊，即係你有冇即係如果你係咁多陰謀論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冇得好食嘅。咁當然啦，牙籤筒。 是的，你可能说有会不会有细菌，会不会有蛇 或者装了很久这样。 会装了很久。咁呢啲你可以想很多嘢嘅。咁、 嗯、 你最初讲个直头刮痧影埋出嚟就真係太过分啦。 太过分啦，係啊。咁我记得以前飲茶嘅时候呢，我哋就冇自备餐具啦，即係细个嘅时候。但係呢就有自备啲茶叶囉。即係嗰陣时有一轮系几讲究嘅。即係上茶楼呢，即係你系咪飲佢嗰啲普洱啊，咁样铁观音啊咁样呢，自己呢懒巴闭咁样呢，屋企人就会。我带少少茶叶过嚟， 嗰个因为系你觉得人哋嗰啲唔好饮， 系啊系啊系啊， 呢、 這个就同卫生冇乜关系嘅，系啦、 啊， 咁啊支支整整咁样 咯。咁如果再讲究到嘅，就可能连个茶壶我自己都攞埋自己个茶壶去啦，因为佢话惊。你冲开人你嗰啲公家茶嗰阵味咧，渗咗落去，你冲我啲呢啲靓嘅普洱咧就唔得啦。 如果唔系嗰啲紫砂茶壶就唔使咁贵啦。 咁套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要风有愁，撒旦大门吗？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of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游行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瞓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lov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声，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主持让我一个人任意。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是当幼稚的超人乱世。 嘢事啊，芭比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阵间倾下下星期嘅节目啊， 我准备好晒噶啦， 点解要做咁多准备功夫啊？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好啦，头先听过嘅咧就系胡鸿钧嘅《今天不营业》。 系啊，我哋系照常营业嘅， 梗系啊。 喂，我想话 咧，呢啲叫咩啊？ 咩啊？ 我成日觉得呢啲咁样嘅大家你唔知道我讲咩，我唔知道你讲乜嘢咧。我永远都系今日太阳粒子活动咧系有异常， 诶、 哎，影响咗个磁场，所以咧你见到咧，即系突然之间你身体嘅状况会有啲。 嗯 突然啦，听唔到你讲嘢啦，或者又唔知道有啲咩事啦，今日又好赶啦，即系一定系同太阳粒子活动有关嘅。 真系英雄所见略同，我都好同意、啊。 会唔会系有外星人嘅飞碟啱啱飞过遮住咗咁 啊？呢个同太阳粒子，唔好样样嘢都赖晒落啲外星人度。 我唔系赖， 外星人都无辜嘅。 系外星人啊！咁但系外星人，因为我苏花见过咁多啊，我见过咁多外星人。 你见好多外星人啊？ 唔系，我睇过咁多外星人，佢哋都冇眼眉嘅。咁所以咧，佢哋應該唔會眼眉跳嘅， 唔使驚俾人剃。 你哋啊，真係嗱，你係咪真係肯定你了解曬咁多個唔同品種先？可能有啲有嘅咧。 大約啦，你話喺即係遠古時代已經嚟到地球嘅外星人咧，其實你而家睇嗰啲好多，譬如話埃及嘅壁畫啊，或者嗰啲你睇到嗰啲。你唔知係咩嘅雕像呢、其實你都估到佢哋當時嘅樣係點樣㗎啦。 都 係眼大㗎嘛。 冒險少女拿丁亞啲 friend 咁樣。 係啊，即係譬如個頂帽好高啊，突然間有翼嗰啲咧， 係啊， 有翼嘅咩？ 有， 我冇見過有翼嘅喎。 哇！你真係就嚟快啲要睇嗰套 Eternal 上永恆，你就知道。 係咪可以參考下啲電影電視劇教材啊？嘛，嗰啲已經淪為教材。喂，但係今朝早我想講嘅呢樣嘢咧，就真係要揾阿白元豪出嚟講下啦。 關咩事啊？ 我今朝一瞓醒咧，就話説開社交平台嘅時候咧，就見到對腳，咁嗰對腳就係有人自己就 post 咗自己對腳上網。 邊個就係小白？ 你问翻佢本人点解？ 我问你点解啊？点解一起身就要上呢啲社交平台去睇嘢啊？ 唔系，我好中意习惯睇下有啲咩人起咗身，或者有啲咩人已经出咗动咧。咁我会感觉上觉得自己有人陪咁、早起身，咁样就有一种动力嘅。 你直头打个电话俾阿小白咪得咯，小白 唔使啦，佢会打俾我噶啦 。我听日就打俾你，我一定会打俾你。 冇错，佢会打俾我。 摆对脚出嚟咧， 唔系因为摆咗出嚟咧，就喺度谂啊，只脚到底。几时好翻呢即完全好翻晒嗰只。 系啊，佢有冇咁样嘅寄望啊？自己。 出年啦，出年啦， 下个月就要好翻啦。 唔好再周围走啊！话你听， 真系噶嗱。不过咧，讲真，有啲人咧就未必系因为受伤嘅，可能系因为想锻炼体能啦。咁就每日都会做一啲嘅运动。我知道小白就有做一啲嘅自己叫做物理治疗啦，即系拉下筋啊， 好俾心机做而家 啊， 每一日都要用几小时去到做。 佢任何时间都做紧噶。 所以你咪话，所以我咪话你出年先会好得翻咯。 如果你而家太扯啊嘛， 就系啦。如果你而家每用几分钟做，甚至唔做咧。你下个月好翻，就因为你都做咁多，越整越削。 喂，你而家捐落台底，你都见到佢只脚喐紧嘅， 真系成日都系咁噶嘛。 即系咁样嘅适当嘅锻炼啦。 要休息，亦都要锻炼， 系嘛？其实系咪有讲到话每一日要做适量嘅运动，系即系譬如几多下或者维持几耐咁样噶？ 因为我见咧，如果去物理治疗师嗰度咧，佢哋通常都系一个疗程咧就个零钟咁样啦。咁我又有问到佢，喂，咁你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物理治療師即係物理治療介紹嗰啲咧方法咧，都係大家好容易做。咁我每一次咧，我都會問佢、其實呢啲屋企做都得啦。佢、每一次都答我喎，係啊，其實你喺屋企做㗎。 成日都講啦，呢啲治療你唔使理㗎，佢都同你講咗咯。物理啊，唔使理啊，物理治疗啊，唔需要治疗嘅， 即系佢物理就自己搞掂。 要同佢讲下治疗师先得嘅， 治疗师， 物理治疗，佢都同你讲咗咯，物理治疗，唔好理，唔好理， 唔好理，唔好理，系唔好理系自己好噶啦，系咪？即系啲病咁，拗下拗下好噶。 我真系嘅，系啊。 我觉得一啲啲啦，有啲都唔可以咁样嘅，都系鼓励大家去求翻医会安全啲。喂，但我想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都有同我讲过一个原理嘅，就系当我在发育时。我谂可能11、12岁嘅时候咧，咁、以前有个传闻咧，就话女仔系唔知可以高到15、16岁咁样啦，咁、然后话男仔就迟啲飙高嘅、 你高到几多岁啊？ 唔记得咗咯。 嗱，如果根据叫做传统嘅嗰啲记录咧，咁、如果女仔咧应该大约去到18岁嘅， 我觉得我唔止啦，我应该高到21、22岁，我都仲高紧、 啊。 一般来说，咁当然你有 我见我大家即系高到6年班就冇高啦。 6年班即系几多岁？ 咁你有啲高到而家仲不断长高，你冇得计啊。 咁系都系，有啲人话生完仔会再高啲添。 系咩？ 系啊，我有个同学嘅妈咪咧，本身系矮过佢先生嘅，跟住生咗3个女之后，而家高咗佢先生2寸。 咁你應該帶佢睇醫生啦。咁奇怪呢啲嗱，咁有一般來說就話女仔去到 再生佢咪打擂牌， 好勁啊！ 男仔咧就會去到21歲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係男仔咧就會遲發育啲啦。 哦，因為遲啲開始高，所以就遲啲高原啦，咁樣咁啊抵啲喎，好似嚇。咁所以咧，我媽咧差唔多喺11、12歲嘅時候咧，就叫我咧每日都要做一樣嘢嘅，因為我係唔中意球類活動噶嘛。 跳繩 唔係跳繩，係叫我咧舉高雙手，然之後掂向個門框嘅頂啊。即系每日都跳啊！咁我举手嘅时候就掂咗个门框， 哦、 跳高啦，系啦。咁但系一定要举高手，你唔可以就咁垂低手跳，我都唔知道原理系乜嘢啦。 其实唔需要嘅，即系可能阿妈俾个目标嚟嘅，即系你试下掂嗰度，掂嗰度，咁你个目标咯。而唔係你就咁樣垂直跳， 好似好傻咁啊嘛！ 係可能感覺上你會唔知點解要咁做， 就係冇目標咯。 嚇！你掂到嗰度，你咪知道哦，原來你要跳高啲咯。 嗯，所以我細細個開始咧就相信一樣嘢咧。嗱，我嗰陣時細個就唔識得話 check 有冇科學根據呢樣嘢啦。咁就覺得應該跳得多，即係例如係跳繩啊、打籃球上籃啊，或者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咧，即係掂下個門框，不斷咁樣向上高，即係掂嘅嗰啲位置嗰啲動作咧，就應該係可以幫手增高嘅。 係、真係㗎。跳高越跳越高， 真系咁样。 啊、 但唔系 喎， 我有听过有啲人 跳远，个人越跳越远。 跳远唔系跳远啲咁嘅问题，OK 嘅都 OK 嘅。 远硬个远定咩先？ 咁就唔好啦吓。但系我想话咧，我见到咧有个报道咧，就系有个妈妈咧同我妈嘅做法都差唔多啦，都系叫一个咧13岁嘅女就去做一啲嘅运动啦。咁佢叫跳绳嘅。咁佢原因就系话咧，因为佢觉得佢13岁咧仲有一年啦。佢嘅定律就系话咧，佢听到啲人讲话咧，女仔应该系高到15岁，咁就会停止再去长高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觉得佢个女女个身形咧，佢就想佢再纤瘦啲，同埋佢可以高啲，即系可能将佢个身形拉翻长啲啦。啲人成日都咁讲噶嘛，通常啲女仔发育嘅时候就希望会瘦削啲啊，然后可以扯高啲啦，咁就会睇起嚟好睇啲。咁但系佢阿妈咧就好紧张，因为觉得只系高到15岁嘅啫，咁可能仲有年龄嘅时间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要希望个女咧可以高到嗱，佢有目标噶，佢希望佢可以过160cm 嗱，佢158啦，即系争2cm。佢只希望佢高到一寸啫，系、啦，但系咧佢就想佢瘦啲，咁于是乎咧，佢喺定制咗个运动量方面咧，佢就要求个女咧每日都跳绳，咁跳绳冇问题啦，即系好多人都跳绳啦。 首先咧，其实佢又唔使咁担心，因为有好多系整定嘅、其实个人高到几多咧，已经系喺你嘅 DNA 里边，呢、這个真嘅， 系、 因为父母遗传咗落嚟俾你，你大约即系等于你唔会无端端生个出嚟。佢话8尺高， 咁啊惊啦，咁就惊 啦， 即系阿爸阿妈如果都系得150嗰啲，哇，190喎， 咁就基因突变噶啦嘛， 唔系可能系隐性基因咧，会唔会啊？即系可能再之前嗰两代咧，有啲血统系高嘅， 咁都冇理由高到8尺噶嘛，即系你唔会话争好远噶嘛，即系某种程度上佢已经系隐藏咗， 可能隔篱黄生好高咧， 咁又唔会嘅。咁可能佢嗰边嗰个细路就可能好矮咯，好难讲。 咦， 咁啱调转。 我而家终于明白点解啲人咁中意搬屋啦，即系要避一避啊。即系嗱，不过讲紧咧，呢个妈妈咧，佢要求个女咧系到底个运动量有几高咧？咁就系话每日需要跳3000下嘅绳，跳绳。 三千下， 佢有分嘅， 唔使一次过做， 唔使一次过嘅，佢有个 schedule 嘅，就系话，譬如咧，朝早、晏昼同埋晚上咧，都各跳1000下。 各一千 。其实我都谂紧，其实1000下大概几耐跳完咧？因为你跳绳可以跳得好快噶嘛。 系啦，睇下佢个速度，睇下佢嗰个跳绳嗰个速度几多嘅。3000其实如果系以一个真系你跳开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可以接受嘅，但系我唔知佢呢个系咪话佢一嚟就已经要佢跳3000啊？ 佢一嚟就已经要跳3000啊？ 咁、就可能佢嗰个即系冇咗一个俾佢慢慢去 warm up 嘅阶段、因为你唔可以话我一嚟跳3000，即系你等于一个唔运动嘅人突然之间 跑10个钟噶嘛？ 10个钟唔得噶嘛？ 1000开始每次即系分3次咁样，我觉得会舒服啲咯。 甚至乎可能再少啲添啊？可能因为佢所有嘅机能都唔系适合佢去做呢一啲，即系都几强。 可能跳30已经要 give up 啦。 系啊，真系噶，要慢慢嚟噶。 我相信。佢阿媽咧，因為係咧有計過一啲嘅運動量標準啊，即係話譬如咧，有啲人咪會講嘅嗱，小白跑開步應該就知啦。譬如話可能係滿30分鐘或以上先可以燃 燒 到卡路里，係啦， 好多啲 theory 㗎。咁如果跳繩嘅頻率嚟講咧，真係要跳可能1000下先跳到半個鐘。咁、所以咧，佢就要求佢咧就要做持續即係1000下嘅運動量啦。咁當然啦，這個跳完之後咧，咁啊發生咩事咧？咁係好快之後咧，咁佢個女就已經覺得啲好似唔係咁妥咁啊咧，即係啲關。 關節咧，十三歲做嘅，你諗下，就好似覺得周身骨痛咁。 唔係因為佢真係體重都幾超標啊，本身 咁就係 啊，關節承受唔到， 已經係啦，已經要重啦。咁再加埋咧嗰個嘅時間又比較長啦，要跳1000下喎。咁跟住佢就話咧，發覺咧好似啲人咧咁開始企唔直啦個人，同埋咧覺得行路嘅時候咧啲上樓梯啲關節好痛，係啦，即係十足十我媽咁，我媽都係咁嘅，上樓梯嘅時候關節痛啊。 年紀大咗啊嘛，係 啦，咁於是乎咧就帶佢去睇醫生咧，就發覺就係我哋好典型講嘅關節炎啦，即係關節。 哎呀，咁細個陰功， 係啊，咁細個就係咁，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都係嘅，都想話俾阿小白聽，有啲嘢操之過急係唔得嘅， 係啊， 即係有四個字最老土啊嘛，欲速不達啊嘛，係 啊， 你越係急咧，其實就越係做唔到嘅。小白，你成日都講話，如果你想快啲去到嗰度，你就揸慢啲架車啊嘛，係 啊， 其實一樣。 做乜成日攞我做例子啫？你哋 咁係一個幾好嘅人版。即系个几好嘅人版嚟噶嘛，真系。 你真系个好好嘅例子嚟噶。 我都放慢咗啲好多脚步噶啦，其实。 嗯，其实应该停下来添。 系你真系要好好咁样，即系俾对脚休息一阵，咁样就会好啲嘅。 譬如小朋友咧，即系明白有阵时家长你可能会叫佢喂做多啲运动，做多啲运动、嗯、但系你唔可以夹硬叫佢做运动嘅、嗯。你要系即系循循善诱。好老实讲，有啲小朋友真系唔中意做运动，嗯、但系佢哋系需要做运动。你點樣逼都逼唔到噶嘛？ 家長陪咯，最好 啦。 係啊， 睇譬如頭先嗰個 case 咁樣。 係啦， 嗰個妹妹仔點解佢咁快又關事？因為嗱，佢真係俾人逼嘅、 嗯， 自己已經跳得唔開心啦，仲要俾個阿媽喺度逼。嗱，如果阿媽同佢一齊跳咧，喂，我係個女仔，我都鋸啲。 唔係，同埋個阿媽可能跳到100下已經 feel 到唔對路啦，自己。 個阿媽自己都會嗌喂，原來100下已經好辛苦啦。我哋今日就操住100下先啦。 係啊，即係身教呢個係好重要啦。成日都話，如果你想啲小朋友做過一樣嘢，好簡單嘅啫。你都做咯， 嗯、 你同佢一齊做就得噶啦。 譬 如話成日話個細路做咩成日瞓到咁晏啊，咁、 嗯、 你自己早啲起身咪得咯。 係啊， 咁就得噶啦。 我都係咁樣教我個仔，唔好成日瞓到咁晏。你睇爸爸幾早起身咁。 係啊，就如果好又係另一樣嘢，你係叫啲細路唔好打咁多機、嗯。首先你自己要放低部電話。 啱、 嗯，其實呢個又係一個好簡單嘅。 我想話咧，你哋講呢樣嘢咧，令到我諗起咧，我琴日做嘅一件事啊、嗯，就係咧話上我個女咧就摷咗一個可能都擺咗幾日嘅蛋糕出嚟啦，跟住就問我哋食唔食得啦。跟、 嗯、 住我老豆就同我講啦。你叫你媽咪去試下嗰個蛋糕有冇發毛先啦，跟住我就用咗個新教嘅方法，就係我搣住一嚿出嚟食下，睇有冇事咧咁。跟住好似冇嘢喎咁樣。 下次唔使咁樣嘅，呢個世界有銀針噶嘛，攞住銀針試試佢，睇冇變黑先。 佢冇毒，但係佢會唔會唔食得咧？ 但係你個女攞個蛋糕問你嘛？ 係啊， 你應該攞翻個蛋糕問你阿爸啊嘛。 哦，係喎，我老豆丟身教喎。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想小朋友做一啲。即系叫做你想做嘅嘢咧，自己做咗先啦， 自己做咗先 啦， 系啊，好啦，时间好快，再去到早上嘅八点正啦吓。 专家认为佢仍然需要提升全国知名度，先有力挑战其他对手。民意调查显示，喺明年四月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伊达尔戈只系获得大约嘅8%嘅支持，而现任总统马克龙同极右国民联盟领袖马尼拿勒庞嘅支持率。介乎24%。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俄罗斯的梅韦杰夫击败塞尔维亚的祖高域，职业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男单冠军。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苦战2小时15分钟之后，盘数0-3不敌梅韦杰夫，错失个人第21个大满贯的同时，年度大满贯亦都蒙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0388点，升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9，英镑10.766，瑞士法郎8.472，澳元5.731，加元6.136，新西兰元5.538，欧元9.189，每百元对港元7.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15美元，卖出1787.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另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强台风灿都集结在上海东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对出嘅，重复多次。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出。咁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肇事嘅车辆咧而家就泊咗喺影线啦，所以冇阻行车线嘅。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丁九桥出九龙啦，有车龙啊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嘅。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意外呢就已经是清理好，咁啲车就拍埋咗去影线，咁但係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咁另外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海丰园。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日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海丰园。咁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啦，管道里面嘅坏车拖走咗，咁城门隧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咁另外反方向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亚加路街。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朗天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车多，龙尾丽城花园。青山公路元朗段去返屯门啦，近住营点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喺东城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啦，而家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慢线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头先讲咗元朗公路去上水咧就系挤塞啦，咁而家揾到原因咧就系近住公鞍路嘅快线啊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唐人新村交汇处。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外卖都系想开心啫。 有个女朋友问：点解你唔氹翻我啊？咁佢男朋友就话：咁我见你无啦啦嬲啊嘛。咁个女仔就话：所以咧？男朋友又话：咁我咪谂住你会无啦啦唔嬲咯。 死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CIBS 对于这个社区的那种感情在这里，我觉得是访问一个服侍流浪猫的组织，那就叫深水埗喵喵喵啦，即是去那些窿窿罅罅到见到那些猫仔突然间探个头出来。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很多运动员呢临出赛之前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和挑战，原来很重要。 幕后精英撑体坛，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作为一个电子教学支援员，都会有老嘅一日噶。 啲学生应该都几中意你噶。 系啊，同佢哋都系比较相处融合咁样咯。 佢点话系你噶 ？Daniel 咁啊嘛 ，IT 哥哥咁样咯。 IT 哥哥，你会唔会唔中意咁啊？诶， 又唔会嘅，又唔系叫叔叔咁样。 但你迟早有一日都系叫你 IT 叔叔 过嚟。系啊系啊，如果系咁啊，冇 办法啦，系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Daniel 张世显嘅展翅故事。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美国通胀啊，有机会成为今个礼拜嘅焦点嗰度开始讲起啦，唔该。 好啦，咁啊睇翻咧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美国咧就公布咗八月份嘅新产物价指数啊，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按年比咧就大升咧系8.3%，咁啊成为咗咧系过去11年以嚟咧最高嘅新产物价指数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就算按月比啊都有0.7%嘅增长噶。咁啊而家市场咧就关注咧就话喺今个星期二即系听日咧美国公布嘅消费物价指数嘅数字嘅情况，去衡量咧就美国嘅最新嘅通胀嘅形势噶。咁同埋咧下个星期下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联储局咧就将会议息噶，咁啊市场亦都关心啦，就话如果通胀数字系大嘅，又会唔会影响咧下个星期嘅美国嘅通胀美国嘅货币政策嘅取向咧咁样样，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市场关心嘅地方。咁仲有嚟讲嘅话咧，喺今个星期三咧，英国咧同埋加拿大咧就将会咧系公布咧系八月份嘅通胀数字噶，咁啊市场咧听埋美国啦、英国啦、加拿大咧个通胀数字嚟讲嘅话咧，多多少少咧都可以咧就掌握到咧就话全球工业大国嘅最新嘅通胀形势啦。 系转个角度，我哋又睇睇油价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油早咧预料下调咧明年嘅石油需求预测，更加加上咧，其实上个礼拜咧美国方面就受到呢个飓风吹袭啦，咁都令到啲油价相对波动啲。咁啊，详细嘅分析当然要交俾温生讲讲佢啦。 好啦，咁啊今日嚟讲嘅话咧，油早咧就将会就呢个2022年咧全球嘅石油嘅需求咧个预测嘅数字咧系作出呢个修正噶。咁啊，据路透社咧引述两个唔同嘅油组嘅消息咧，就讲咧因应 Delta 嘅病毒啦，咁啊油组咧好大机会咧就将原先嘅估计嘅数字咧将会下调噶。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呢个咧可能咧会对个油价较为不利。不过咧，其实咧呢个消息咧已经喺市场度上个星期都有传噶啦。咁而上个星期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个油价咧系上升咗噶。咁啊，究其原因系因为咧美国总统拜登咧就致电咧就中国国家主席嘅习近平啦，咁啊呢个电话打咗之后咧就大家都觉得啊可会唔会有帮助，即系降低两个国家嘅争拗啊，咁啊会加强佢哋大家嘅合作啊，会对全球个经济会系利好啊等等，咁啊再加上咧美国早前咧就受到飓风嘅吹袭啦，咁啊部分嘅油设施咧亦都系破坏咗嘅，咁呢个咧亦都系解释咗咧点解上个星期五咧纽约期油咧系上升系2.3%或者1.58美元，系以69.71美元收市嘅原因。而今朝早喺亚洲市场，我哋见到个油价咧已经系翻翻上去70美元楼上啦。 咁转个角度咧，讲下呢一个天然气管道，名字叫北溪二号啊，系咪温生？ 冇错啦，呢、這个英文就系 Nord Stream 2嘅。咁呢个北溪二号咧嘅天然气管道咧，就由俄罗斯咧就系、是、经过波罗的海咧个海底咧就输到去咧就系、是、德国嘅。咁啊呢条管道嚟讲嘅话咧，喺上个星期五咧已经系宣布咧系完成咗啦。咁啊做咗好耐，好多争拗卒之完成咗啦。咁咧但系当然咧呢条管道嚟讲嘅话咧，仲要咧系等德国咧系批准啦，然后先至会输系。咁而家市场股咧最快咧就可能会 會喺今年年底之前或者之前咧就有機會輸氣噶啦。咁一旦輸氣嘅話咧，咁就俄羅斯嘅天然氣咧就會源源不絕咁樣輸去咧係德國噶。咁啊，據了解咧，呢條管道完成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就輸嘅氣咧去由俄羅斯去德國咧，可以較而家嚟講嘅話咧係多係兩倍噶。咁呢一樣嘢嚟講嘅話咧，對德國嗰個經濟嘅發展嚟講嘅話咧，係可以話係相當之有利啦，又有好多嘅能源俾到佢啦。咁所以咧，呢個咧係要我哋要留意住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嗯，咁啊，轉個角度咧，如果有投資開大宗商品嘅朋友仔咧，都會知道啊，近排咧啲貴金屬咧都持續高企，咁啊，工業用嘅金屬都價格高企，原因何在咧，温生？ 冇錯啦，咁啊，主要咧用喺電池咧同埋不鏽鋼嘅 lead 咧 nickel 啦，咁個價格咧喺上個星期五倫敦嘅商品期貨交易所咧就攀升到七年嘅高位嘅，咁啊，主要咧係來自咧不鏽鋼啊同埋汽車電池啊製造商啊對 lead 咧係有大量嘅需求咧，系推高咗个价格噶。咁啊，事实上嚟讲嘅话咧，除咗 lift 咧，伦敦奇女咧，亦都攀升到13年嘅高位噶。咁而呢一切咧，亦都带动咗呢个铜价上升。咁啊，铜价呢以纽约期铜计算啦，喺今年五月十号咧创咗历史高位之后嚟讲嘅话咧，一度咧系作出调整噶。咁啊喺今年嘅八月中嚟讲嘅话咧，价格咧就见咗低位之后咧，而家我哋见到咧，佢亦都慢慢咧系重拾升位噶。咁啊，工业用价格嘅上升咧，咁啊首先咧可以會對係全球嘅通脹會帶嚟個推升作用啦。咁而當工業用價格都變得昂貴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咧，我相信咧係會為黃金係帶嚟一定嘅支持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咧，都睇下近排咧政治圈都風起雲湧，講緊就係全球嘅政治風險有機會咧變化喎。温生點去分析啊？ 係啦，咁嗱喺下個星期一，即係今個月嘅20号啦，咁加拿大咧就會率先咧係大選嘅。咁據最新嘅民意調查顯示咧，杜魯多政府咧個支持率咧喺下降緊，咁所以係咪真係會贏咧？咁呢個都係未知數嚟嘅。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就要留意咧喺今個月嘅26号咧就德國大選啦。咁默克爾講到明唔選噶啦，咁就係睇下佢個黨派咧能唔能夠勝出。咁而咧日本嘅自民黨嘅黨主席嘅選舉，佢咧亦都喺今個月嘅29号咧會進行啦。咁呢一系列嘅因素咧，相信咧就會係即係都值得大家關注嘅。即係話，如果改朝換代啊，咁某程度上咧都會影響到個金融市場嘅變化嘅。 嗯，咁啊，環節最後不如又跟進埋人民幣方面嘅情況啦。 好啦，咁人民幣咧，我有一個消息係要想同大家講嘅。呢、這個消息咧，啱啱喺上個星期一咧係公布，咁所以咧冇機會咧喺呢一個環節咧喺當其時朝早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消息。咁所以喺而家同大家分享呢、這個消息係好重要嘅，因為咧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咧就同印尼央行咧就喺上個星期一即係6号啦，就係宣布咧就正式咧係啟動咧係中國同印尼咧嘅雙邊嘅本幣嘅結算嘅機制嘅。咁啊換言之嚟講，日後兩國咧就可以用佢哋嘅本幣咧係進行咧就雙邊貿易咧同埋直接嘅投資嘅結算咧，就包括咧就容許人民幣同印尼盾咧係作直接嘅兑換啦、報價啦同埋咧係結算等等嘅，就無需經過美金。咁呢樣嘢嚟講嘅話咧，有咩咁重要呢？就係咧，因為如果印尼同中國達成呢個協議咧，係可以減省雙方嘅貿易嘅往來，因為以前咧你個本幣就要去到美金轉為美金再轉為印尼盾，或者印尼盾轉為美金再轉為人民幣，咁呢個咧就會涉及一啲嘅成本嘅。咁而家冇直接兑換嘅話咧，就冇咗呢個成本啦。咁冇咗呢個成本嚟講嘅話咧，就個貿易咧就會係即係個成本會平咗。咁呢個會令到咧喺明年咧嗰、那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係 RCEP 達成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區內好多國家咧，如果要降低佢哋嘅成本咧，同中國貿易咧，可能佢哋都會仿效咧印尼呢一個做法。咁如果個個仿效印尼呢個做法嚟講嘅話咧，人民幣咧喺整個東南亞國家嚟講嘅話咧，嗰、那個那個國際上的決定咧，影響力咧就邁進咗噶啦。相反嚟講嘅話咧，就美元咧個領導地位喺呢一個區域咧就會係退咗出嚟。咁呢，所以咧呢一個因素咧係好值得大家關注，而對個人民幣所帶嚟嘅影響，同埋對美金所帶嚟嘅影響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啦。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唔該曬，拜拜。 Kitty 阿欧，乜嘢事啊 ？Barbie 小白， 听日嘅环节想改少少， 冇问题啊。阵间倾下下星期嘅节目啊。 我准备好晒噶啦。 点解要做咁多准备功夫啊？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有乜嘢优惠？ 小白、Barbie、钟哥、Kitty 同你哋讲下呢一个环保嘅议题啊！先问下咁多位拍档，觉得自己平时咧啲垃圾系咪处理得好好？该可以分类嘅，或者该可以回收嘅，你都会攞去回收咧？ 喺个能力范围里边做到嘅， 系啦， 我都做晒， 我都会尽力嘅，我会分好晒嘅。 我连埋田咧，嗰啲垃圾抌之前咧，我都会洗一洗佢先抌嘅，干净啲。 系咁 ，Barbie 咧， 我都会噶，我会分好晒噶。我直情咧喺屋企自己门口咧。有个分类嘅袋嘅自己，咁、我分好晒之后先至拎落去慢慢咁样回收咯。 我有时偷懒嘅、我衰嘅系啦。以前咧，因为个屋苑咧，佢有嗰啲分类嗰啲系啦回收，咁你咧就会好自然地咧，即系将玻璃啊、铝罐啊嗰啲都会洗干净去回收啦。但系跟住你再搬咗屋企之后，冇咗嘅系啦，咁 你自己喺屋企储埋储埋就发现，唉，要攞到好远抌咁样，咁有时就会懒。呢个认衰嘅我自己， 我到而家都背唔到啊！究竟 黄铝罐、啡胶樽定系点系嘛？ 黄系 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 而家都拣都冇办法拣得清 楚。嗱，唔紧要，你上翻环保署嘅网页咧，佢一定有啲教育资源咧，俾你可以学习一下，就有啲短片提供添啊。 或者你仲可以去科学馆添，都有一 part 系讲环保回收噶。 唔好用颜色啊，用数目字得唔得啊？譬如一系废纸，二系铝罐，咁得唔得咧？ 唔知 一樣難， 幫你 係咯，你唔記得就記得啦。 幫你打個電話俾環保處處長，問下阿鐘哥話想改下一二三，係咪二啲記咁啊？其實推行咧呢個回收計劃咧都有好多年啦。我哋其實小學啊或者中學階段啊，講緊我哋嘅成長咧已經推行緊。嗱近排咧有一啲公司都有響應嘅。嗱嚟緊咧就會收集好多唔同嘅月餅罐啦。嗱月餅罐回收咧就遲啲先講，先講呢一個先啦。奶粉罐回收喎，咁都係一啲奶粉公司佢哋自己 set 咗一部機出嚟，咁你將個罐咧懟翻入去啊，回收完之後咧，咁你就攞自己嗰張八達通啦，咁嘟一嘟，佢又俾翻$5回贈你咯。咁、我哋成長嘅年代嗰啲月餅罐咧就愛嚟載住啲錢啊，或者奶粉罐咧就愛嚟載住啲花生總之有啲唔可以梳氣嘅嘢咧，就會入落呢啲罐嗰度， 或者嗰啲餅乾咧都係入落去呢一啲罐嗰度啊。 哇！以前要攞翻出嚟好辛苦。因為那些罐真的蓋得很實的，是實到怎樣呢？我們要拿螺絲 把它撬開， 撬開， 撬開，即是舊時就很足料的，即如果你鐵罐呢就用一些鐵蓋的，所以就有鐘哥的情況 要撬嘛， 是的， 是的，但是呢慢慢轉換成就是個罐呢是鐵罐嚟嘅，咁但系咧个盖咧就系胶盖嚟嘅，咁啊啲小朋友又容易啲去搞得到啦，咁样嗱，讲紧咧 自己冲奶粉饮，好独立， 搞掂，开到啦， 唔使辛苦你啊，自己嚟， 我都自己识得开奶啦，咁样咁啊，有几个唔同嘅商场都有呢个奶粉罐嘅回收机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平时胶樽机咧好多商场都有，过去嗰个礼拜六日咧，我就喺自己个屋苑附近咧发掘到一个回收。膠樽嘅機啦，喂，嗰個畫面其實幾動人。我見到咧前邊咧有十幾個人咧，真係攞住兩袋膠袋啦，環保袋咁樣咯，跟住真係逐個逐個樽咧懟入去回收咯。咁其實每一個膠樽咧，你哋知唔知道回收到幾多錢噶？ 唔知啊！ 我哋有錢收翻咩？ 係啊，我哋有錢收翻。 八達通收翻錢，我記得。 因為之前我入落嗰啲咩藍廢紙、黃鋁罐嗰啲咧，冇錢收 噶嘛，係咯。依家有啲環保署做嘅一啲機器，咁就俾你咧回收一啲膠樽，因為咧香港人咧太中意飲嗰啲咧方便嘅樽裝水或者樽裝嘅飲品啦，咁真係太大量啦。咁所以咧頭先小白講得啱啊，你可以咧攞張八達通去嘟翻回收翻，知唔知一個膠樽值嘅？几钱？如果根据呢一个回收嘅计划嘅话， $1， 唔系太多啦，太多啦。如果$1啊， 系咯， 抢啦， 抢啊，系啊， 一毫 毫子， 系一毫子啦，一毫子。其实就唔系因为钱，而系背后嘅意义。讲真啦，香港人咧好怕烦嘅，你要佢咧攞住咧两袋咁重嘅胶樽，逐个逐个怼入去回收。因为其实回收咧，佢都唔系就咁摆落去就得噶，佢要嘟翻个 QR code 咧，同埋个 QR code 咧，个胶纸啊，即系嗰个水樽入边嗰张胶纸咧，要确实系本地生产嘅先得嘅。咁如果你话喂外国嘅、日本嘅或者泰国嘅，咁可能嗰啲胶樽就未必可以回收得到， 因为佢哋个物料唔同啊嘛，即系可能啲技术都有唔同嘅。 系啦，咁我就一路咁样摆啲水樽入去咯，哇，都摆咗成有一两蚊嘅，即系讲紧二十个樽咁样。 唔怪之得我见到咁多长者排队咧，仲要排好耐，因为佢逐个逐个嘟 啊 嘛。 系啊， 不过嗰啲我听啲长者讲，嗰度成日轻机 啊， 即系佢哋又未必识用咁啊，都系要教育多啲。 不过环保署都有啲员工喺旁边协助嘅，咁当然啦，慢慢咁嗰个员工梗系唔应该喺度啦，因为你又有部机器，有个员工，咁如果有个员工系叫个员工做咗佢啦，人手做咗佢啦，咁但系你有部机器就系想唔需要多一个人， 自助式咯， 系自助式啦，咁但系啲好似小华咁样讲，啲阿公阿婆唔系好识，其实大家都系互助互爱嘅，咁啊佢哋唔识咪教下咯。 另一个机器咧喺出面咧，唔知钟哥你哋有冇留意咧？ 针水机 啊， 有 个针水机。 系啊， 嗰次同小白行山都见到有， 而家我哋嗰度啊嘛， 系巴士站隔篱咯， 系啊系啊系啊， 巴士站隔篱， 咁你就可以就买少啲嗰啲街嗰啲水咯， 系啊，即系自备水樽， 自备水樽， 因为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环保到嘅，你永远用嗰啲胶樽水，你永远都系唔系太环保嘅， 系啊，咁所以大家见到有呢啲回收嘅机器啊，咁大家又可以试下执下屋企嘅时候，哦真系有两三罐奶粉罐喺度，唔知点解咁样。跟住或者哇有一抽水樽咁啊，听到晨光嘅环节都不如去即係去攞去回收咗佢啦咁样囉。 係因为就咁抌落垃圾桶，其实你都好唔忍心，你好嘥㗎嘛，一个个樽咁样抌走咗嘛，大家做多一步啦，为地球出一分力啦。不过今日呢都要提提大家饮返多啲水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9月13日是一年的第25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09日。1994年9月13号，由美国太空总署与欧洲太空总署联合研制的一颗太空探测器尤利西斯号到达太阳南纬最高点 80.2 度。1990年10月6号，尤利西斯号在卡纳维拉尔角由发现号太空穿梭机发射升空。探测器的控制中心位于美国太空总署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目的是研究太阳的性质、加深对太阳风、太阳极区以及星际磁场等方面的了解，最终在太阳两极地区没有发现预想中的宇宙射线，为天文学家提出新的课题。9月13号出生的朋友会全程投入手上工作，拥有惊人的专注力和灵活的判断力，就算遇到障碍亦不会怀疑自己的最终目标，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投入精密的太空科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知道越多，会觉得自己伟大，还是觉得越来越渺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凌晨公布点票结果，初步产生14名直选议员同12名间选议员，当中有效票132,056张，空白票系3,141张，废票2,082张。 在参加直选的14组当中，当选人集中在7组。直选投票率是 42.38%， 较上届低 14.84%。澳门特区政府表示，选举顺利举行，秩序良好，体现了公平、公正、廉洁的要求。另外七个委任议席将由行政长官收到立法会选举总核算结果之后15日内委任。第七届立法会的任期从10月开始，任期四年。国务院港澳办同澳门中联办祝贺澳门立法会选举顺利举行。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在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之下，澳门居民积极有序参选，依法行使选举权，充分彰显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选举严格依照澳门基本法和立法会选举法等法律进行，选举结果体现爱国者治澳的原则，体现民主和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广泛参与。澳门中联办发言人表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为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信新一届立法会一定会秉承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共同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在今个月到访美国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联合国大会将会在今个月21日在美国纽约召开。报道说，约翰逊预计将前往参加，并在为期4日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成功试射长程巡航导弹。报道说，在周末和周日的试射当中，导弹飞行1500公里之后命中目标并跌落领海水域。朝中社说，导弹的研发可以更可靠保障国土安全，并有力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对于拥有另一种有效震慑手段具战略意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0258点，跌1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8，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9，人民币6.445，英镑兑美元1.383，欧元兑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6美元，卖出1786.88美元。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六中嘅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咧过咗湾仔交汇处。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湾仔交汇处。咁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鞍路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洪天路、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榕园路桥底。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洪天路、朗天路嗰边咧，车龙去到榕园路桥底。咁喺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尖沙咀咧，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半岛酒店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半岛酒店嘅第四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红隧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影响，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方向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车龙去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云端服务可以俾你无时无刻喺唔同装置存取档案，减少装置空间嘅使用之余，仲非常之方便添。但使用云端服务嘅时候，都要注意相关风险。 当你将资料同步至云端服务之前，应该先评估保安风险同采取适当嘅保安措施，例如避免将一啲个人同敏感资料自动备份或者同步至云端平台上边。 你应该对一啲重要资料关闭自动备份功能。需要的时候再将资料传输去到电脑里面保存，而不是透过网路上传至云端。 另外，当你想弃置或者出售旧装置的时候，记得要停止所有同步更新指令和登出云端服务。 登出之后可以揀选删除账号，然后清除所有内容和设定。 跟住最好再用新装置登入，将旧机的账户存取权移除。那就算不洗机，其他人都存取不到你云端账户的资料了。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奥运过咗啦， 嗯， 大家有冇咧燃点起你哋大家做运动员嗰把火 啊？有啊， 有啊， 做运动同做运动员系两回事嚟嘅、 啊。今日全运会仲要睇李慧思冲金啊， 正啊！ 唔系通常都系噶嘛，见到人哋咩赢咗咧，你就想做嗰一个运动嘅界别噶嘛。 嗯， 即系以前啊山神嘅时候，个个都话风帆，而家就个个都想耍剑啊， 系啊， 剑击咁样啊， 踩车咁， 系啦系啦，好啦。 咁但係諗翻起以前咧，我哋僆仔時代，你哋必定會經歷過陸運會、奧運會嘅啦。誒、唔係奧運會，水會 水運會 水運會。 我睇過，你都有經歷，不過做觀眾啫。 有經歷過陸運會同水運會嘅啦。你哋以前咧有冇話一定要參加嘅？即係喺學校嘅陸運水運有冇一定要參加呢一樣？ 唔係話一定嘅，但你唔參加咧，你個社嘅社長啊、社員咧就會話嚇、啊、你唔幫手落去行都得嘅喎，有出賽就有一分嘅咯喎。 咁落去唔通真係行咩？俾人笑嘅嘛。 唔係我哋嗰陣時係必定要參加。 係啊，我都係硬性規定 嘅。 係 啊，水運咧、就冇逼嘅，因為你唔係 真 係 唔需要水嘛。係啦， 陸運會咧佢話最低限度要玩一樣。 係、我哋都 係限度都係係嘛。 所以我揀啲最輕騎嘅。推下圆球咁就算 呢样轻， 咁都叫轻骑。 我最多人报嘅就系长跑咯，一百米咯， 系咯系咯， 最即系最容易， 因为十零秒就完咗啦嘛。 十零秒， 十零秒都好快噶啦。 我哋成日十零秒， 系啊， 九秒九不如咁通常咧，我好记得嗰个画面嘅，即系我就系报玩咗一年，即系我玩咗几年啦。年年我都係保一百米，我好記得個畫面就係、是，因為我好似係尾二啊，即係八條線尾二。 你入唔入到 final 先？ 梗入唔到啦。 即係通常係初賽咗好多輪，跟住之後先有 final 噶嘛。 所以我咪最容易玩完咯，因為一次啫嘛。 哦、 你入咗去第二 round， 你已經可以跑兩次啦。我係跑一次嘅啫。 咁因為你冇練跑啊嘛，你知唔知人哋參加呢啲校運會係會練跑練水噶嘛？ 所以我唔係一個運動員咧。咁、我咧就好記得個畫面咧，就係我一路跑嘅時候咧。三二一，仲係冇嗰啲咩助跑器冇噶嘛？砰咁一冲啦， 就跑 啦，见到个画面好清楚，就系、是、啲人系咁喺我前面走咗。 即系你意思，你反应慢系咪啊？输咗喺起步啦吓， 我永远都追唔到。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强嘅画面啦。咁、另外就我记得我玩过一年接力嘅。 哦， 但系唔知点解会有我份，我唔记得咗啦。 我都有试过玩接力，我又好怕呢样嘢噶。 但我跑尾二都可以接力咧，都即系一个极品啊！我都觉得自己。 哦， 通常接力系赢咗或者好好成绩嗰啲先至去玩。 冲数啫，系啊，唔够人头啫，冲仔帮帮手啦。 就系我头先讲嗰啲啊，落去都有一分噶。 阿芭比就咩推圆球 系 嘛？ 系啊，嗱，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即系陆运会咧参加就系必定要参加一啲嘅项目啦。咁通常呢啲老师就会鼓励你啦。啊，你既然都推得圆球啦，其实嗰个区域咧仲有呢个砸标枪啦，同埋砸铁饼嘅，咁 都系等出去嘅啫。 系啦，佢就话不如报埋啦，横掂你都要等噶啦，睇下边样嘢排到你先，咁你咪 OK 咯。咁我就系好似阿崔杰同话斋就系、是、啊，睇下可唔可以加多两分咧，咁我是但啦，报埋啦咁。但系接力嗰年咧，我真系好印象深刻，因为我好记得咧自己嘅学校咧每一年都系同一个运动场嗰度搞嘅，而且咧嗰个嘅陆运会咧通常都系入秋咧转凉嘅时候啊，咁咧就系凉凉地，甚至乎有试过一两年咧系冻到不得之了嘅，即系哇佢都急急震咁样，个个咧就企喺嗰个草地嘅中心嗰度等咧，咁就觉得哇好凛冽好冻啊咁样啦，所以就好有印象。咁但系咧嗰个接力嗰个问题咧，我好记得点解我嗰年会参加咧，就系、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咧系临时即系之前嗰一个项目咧就受咗伤，咁于是乎就争咁一个人咧去跑啊，咁就个个都哎呀我唔得噶，我唔得噶咁，跟住我嗰阵时咧就记得，哎算啦，不如我嚟啦咁，咁我就好记得我有一年做过一个咁嘅动作，就自己请缨咧就话要去跑嘅，但我好记得我企到去落去嗰个嘅跑道嘅时候咧，我系谂紧。哇！我都唔知道自己企第几棚，因為人哋話有策略噶嘛，係啦，即係中間嗰啲咧就好似反而可以好啲。我記得我係第二棚嘅，因為話最嬲尾嗰個咧就要衝線，可能要追翻啲速度啦。開頭嗰個又要可能帶頭少少咁樣啦，所以我就做第二棚咧，我就記得應該係冇乜壓力嘅呢一個位置。咁我就好記得到而家都好記得，因為人生唯一一次中學嘅時候參加呢個接力賽咯。 你哋有冇玩过？ 我有玩过接力啊，我都，我仲竟然有牌咯， 吓、 啊，有劲牌，但系咧，我系最废嗰个嚟噶，我想讲。因为咧，其实全靠其余嗰三棒跑得快。 即系如果唔系你咧，就应该攞银或者金。 又唔系，嗱我咧力保不失嘅。其实咧，我因为我系跑第三棒啦，咁我好似头先芭比讲啦，第一同第四棒多数都系比较快啲嗰啲人嚟嘅。咁、去到我嗰阵时咧，我见到我接棒咧，喂而家第三喎、咁样，跟住我心就喺度谂，唔好累街坊，唔好累街坊，跟住就 keep 住嗰个。 速度，跟住就交埋俾第四棒，咁跟住咧我任務就完成啦，即系咧我又冇拖累到大家，但系另一邊雙咧我亦都冇將嗰個距離係拉翻近嘅，係啦，咁跟住就完成咗呢一棒， 保本啦，保住啦， 啊、算係咁啦，因為我真係唔係好識噶，我又係嗰啲臨時拉夫，喂爭個人喎，佢三個幾勁噶，有冇興趣啊？咁樣咁啊，咁好啦， 有冇興趣啊？係啊，我哋球隊需要你啊，咁樣。 我人生一千零一個喺運動場得到嘅牌就係嗰個牌啦，四乘一百嘅接力。 我冇啊，嗱咁、除咗呢一個運動之外咧，咁你哋去仲記唔記得？如果去陸運會或者水運會咧？當你哋唔使即係落場啦、你哋要做啲乜嘢嘅？唔使落場， 打氣 啦， 就係 啦， 做呢個啦啦隊咧，可以話係我嘅強項啊。因為我都係我每一年都係報一個，仲要第一 round 已經 foul 咁滯嘅啦。咁所以我大量時間，你又冇得遲到早退嘅喎，你一定要坐足全程。咁其他時間咧，一定要做啦啦隊，我都唔明點解一定要做嘅。去到而家都係一定要做嘅。 冇人打氣咧，好寂靜噶，尤其是泳池啊。我記得嗰陣時細個咧參與過一個學界比賽啦，咁樣跟住咧上面打氣啲人係瘋狂嘅，有好多鼓啦、叮叮查查啦。因為去到某一個 division， 全部都係男校嘅天地嚟。我估小白都記得喺個九龍公園咧， 我都係九龍公園嗰個喎。 九龍公園泳池咧，全部係嗌口號，嗌到飛曬啲，跟住咧會帶幾多鼓去，係帶幾多鼓去。跟住咧，某某某男校就會好大聲，佢要務求嗌贏你。但你知唔知嗌到點咧？我嗰日我要落水游嘅，其實跟住咧，我落水咧，我係咁震啊！啲鼓聲喺我耳仔嗰度咧， 落緊水噶咯， 係啊，係好誇張啊！但我哋學校係冇人嗌嘅，淨係聽到人哋學校係咁嗌佢哋自己學校。咁我開始咧，教練就同我講：嗱，我哋學校唔會有人嗌噶啦。你當人哋嗌嗰啲咧， 係嗌你啦， 轉翻嗰三個英文字母係啦，即係譬如 DPS We are the best， 咁你轉翻你自己母校嗰、那個，即係將 DPS 轉翻咁就得㗎啦。咁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點解我哋冇辦法喺讀書時代做到一個好嘅運動員？係。咁因為就係嗌得多啊嘛，你幾可見奧運嘅時候，你譬如你喺上面準備跳水嘅時候，啲人嗌俾心機，俾心機，係唔會嗌噶嘛， 係啊， 呢個靜靜地俾你比賽，係 啊，最多有掌聲嘅啫，唔係 做完之後先至有掌聲噶嘛， 啊，即刻都諗起咧流汗啊，因為好緊張啊，嗰啲比賽咧，好似人生。最重要嗰一件事就係要遊好嗰場比賽咁樣咧，跟住我最後放棄咗。 我做啦啦隊嗰個年嗰、那個時候咧就最辛苦嘅，你又唔可以停喎，即係必定有啲師兄師姐。當年我譬如方蚊仔嘅時候，你嗌耐啲，嗌大聲啲，嗌大聲，我唔係咁大聲做咩啫？個口號又唔係特別，即係都係嗰啲嘅啫嘛。我哋嗰陣時係用嗰啲咩而家都應該係嘅。用嗰五大行星啊嘛，咁我哋土星啊嘛， 哇！我哋用寶石啊，以前 即 係寶石， 即係嗰啲咁樣 咩寶石？ 寶石， 我 係四朵花， 戴入文嗰啲咁樣 係 嘛？ 唔係啊，我哋係即係譬如topaz 啊，我係 emerald 嘅嗰陣時。我想話我最深刻就係我哋嗰陣時係嗌英文口號， 一定啊， 跟住全部改曬歌詞，係完全唔啱音嗰啲歌咧。但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啲口號。 啱啊，啲校歌，啲校歌都唔啱音噶，貫徹翻啫嘛，係啊。 我想校歌好好听噶，我记得。 OK， 但系嗌到而家有阵时发梦咧，都会梦见咧。S A T U L N Saturn。 OK OK。 咁但系另外嗰啲咧，我即系 S A T U L N 都六个字。我隔篱有个系火星啊 ，Mars 就好易叫四个字。我几想转写啊，即系四个字短啲咩 ？M L S Mars 咁样易嗌好多。 系啊，小白你系咩社噶？记唔记得？ 我系绿色嘅嘅啫，以前系分系分颜色嘅。 咁啊叫 green 咁样啊？ 唔系啊，佢另外有改个名嘅，绿社叫粗口嘅。以前嗰阵时系，我哋成日讲笑话，自己个社叫粗口。我唔知点解英文呢个我冇考究啊，即系佢蓝色啊，跟住佢红色、黄色咧，又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就冇考究点解佢会咁样硬性有嗰啲名喺度。 不过希望咧，即系咁多位喺呢啲运动期间过咗之后咧，嗰个热情唔好冷却咧，积极啲参与啊 ，keep 住流汗啦 ，keep 住流汗啦。 像绿色的仲夏，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流步音。 横越大海的白浪，似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使人相依不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尽绿色的种下，似月满那深秋，像投落夜空的流星，似踏雪地留宝印，像横越大海。醉鸭背水点，像流达在芳草河边，此事却未全是爱，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会忘彼此，是最初次，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若爱恋能终一生，若爱的人终于可步近，无限地尝试找这一吻。 早晨时间8:53，听过有 Gigi 梁咏琪的初恋。 大家工作咁辛苦，梗系要食翻餐好嘅，慰劳下自己啦。唔食饱，点会有精神继续工作呢？除了吸收蛋白质之外，能够令到我哋填饱肚嘅就梗系淀粉质啦。饭又或者其他饱肚嘅粉面类，福建话应该点叫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艺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巨大选择，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歌引大尴尬，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泳，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饭叫做背，食饭就叫做杂背，炒饭就叫做叉背，得意嘅呢就係饭嘅福建话叫做背啦，肥嘅福建话叫做背，两个读音差唔多啊，系咪有啲意思咁啊？大家谂下啦， 米粉，好多人都知道佢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 bihun。米粉其中一个食法就梗系加汤，或者咧就系落下少少肉丸。汤米粉就系叫做 tang bihun， 炒米粉 ka bihun。啊，仲有一样河粉，河粉其实真系叫做桂雕啦。东南亚人将桂雕叫做龟雕，例如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菜式叫做福建炒河粉，福建炒龟雕。虽然福建冇得食炒龟雕，但是新加坡好多福建人喺度住嘅。经过咗多年嘅改造之后，佢哋将猪油啊、黑豉油、猪肉片、菜心、唔同嘅蔬菜等等材料炆炒出嚟嘅面食，福建炒龟雕，福建炒龟雕，有机会嚟到试下，好食噶。 喂 ，Kitty 同埋 Barbie 啊，喂，不如讲下呢一个啊，近排你有冇踩单车咁样啊？ 踩单车少、啊，因为踏入咗夏天之后咧，真系少咗户外活动。 但你又要知道，依家系出夏入秋嘅时间， 咁啊，差唔多可以预备翻个副身体嚟踩单车。 嗱、啊，有三样嘢必做嘅，我觉得，因为咧迎接呢个秋季大旅行咧，咁啊，头先钟哥咧亦都有讲啦，即系譬如话水运会啊、陆运会咧，我记得几样嘢系孖住一齐嘅，咁啊，先系陆。运会，跟住水运会，水运会之后咧，咁可能咧就会秋季大旅行啦。 你去边啊？以前 我以前啊，去过一个地方叫做 中磡角，永远都系中磡角，唔知点解中一，因为中一咧去中磡角，跟住咧啲人话，诶、哎，中二就唔会噶啦，中二都系中磡角，跟住中三就唔会噶啦。 我去过好多地方噶，系啊。大亞門是去過兩三次嘅，不過 係邊個？ 西貢咯，西貢即係個迴旋處入、哦、臨入到清水灣嗰度兜上去，係、放風箏嘅聖地嚟嘅。仲、 哦、 有好多嘅燒烤爐，咁你燒完烤之後又可以啲、男仔大家喺度放下風箏咯，好有競爭性㗎，放風箏係啊！ 我真未放過風箏， 可以戒爆人哋啲風箏。风筝噶嘛，系啊，你有冇玩过啊？ 我有放过风筝，但我冇你呢个目标咯。 我冇呢个目标啊，我俾人戒爆。 哦、 我冇啊，俾人撩。因为咧，你可以用嗰啲玻璃线，跟住整走人哋只风筝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欺凌嘅行为嚟啊，好明显咁样。 戒爛咗就冇得玩， 斷咗 冇得搏翻，即係冇得 飛走咗。 不過舊時我哋僆仔一隻風箏係好平嘅，十零廿蚊啫，係啊，咁即係 都 係錢嚟嘅， 係啊， 唔係興致勃勃係咪先？跟住冇咗只風箏喎， 冇噶，嗰個都冇技術嘅含量噶，大家純粹靠運氣嘅咋， 所以 唔好 企到咁埋， 係啊，真係啊， 唔係啊，唔關企到咁埋事啊，你可以搖。 要佢系咪？ 你未玩？等等先，你未玩过风筝好难。依家三言两语透过大电波， 高手先识啊！呢个 讲俾你听嘅，其实咧你有时间咧。可以去大埔海濱嗰個公園嗰度，好多人喺度玩風箏嘅。 哦，有見過啊！ 但係篤都好多人放風箏啊。 嗰、那個東嗰、那個壩嗰度咧，係個堤壩嗰度。 係啦，咁啊呢啲都係點解秋季旅行要攞出嚟講咧？因為玩風箏，你有風先得噶嘛，係咪先？咁秋天就秋風起，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即係玩下風箏啊，寫意一下啦。咁啊頭先除咗講話喂玩風箏咧，其實踩單車都 OK 嘅，即係你話即係秋天做下啲郊遊啊，即係。可能去下嗰啲迪恩湖啊，嗰啲踩下單車啊，野下餐啊。咁其實我發現咧，秋天真係好多唔同嘅玩意啊。咁啊，除咗你話喂踩單車啊，即係仲有放風箏，仲可以燒埋嘢食。 喂，你講起踩單車咧，咁啱我前兩日撳開個電視睇一套都舊啲嘅度橋嚟㗎啦。咁佢係介紹荷蘭呢個地方。咁啊，發現咧荷蘭呢個地方咧，其實係好多單車，即係幾乎係每個人都會有單車嘅，因為佢哋泊車。车嗰啲费用咧系好贵嘅，即系街边嗰啲标位咧，可能嗰阵时即系我谂嗰套嘢可能都有十年八年前啦，都系要$5一个钟嘅，即系你除翻开可能乘翻开系$50港纸一个钟泊车嘅，咁所以咧佢哋系会踩单车啦，仲要咧佢话嗰个法例咧系好保障踩单车嘅，佢话无论嗰件交通意外，即系我当一架车同一架单车撞咗啦，系边一个唔啱都好咧。 单车都 是单车永远是对的， 哇 是啦，因为佢嗰个理念就系咁多人踩单车咧，其他驾驶嘅人士咧就要让佢哋啦，点样都系等佢哋安全先咁样，都几有趣喎。 系啊，咁不过都系啦，虽然香港嘅法例，大家可能踩单车嘅时候未必必须要戴头盔，但我都几建议大家，即系每次骑行嘅时候咧，都做翻充足嘅准备，戴翻个头盔，稳阵啲啊。 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嗰六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维园上桥位。咁另外喺九龙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是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排到去丹桂村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近住平下路。咁另外咧，榕苑路桥底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丹桂村啦。咁另外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咧排到去红天路近住平下路啦。咁另外榕苑路桥底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啊。司徒拔道下行啦，近住兆辉台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半岛酒店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啦去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喺浅水湾道近伟丰园啦，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带咧都系挤塞。喺新界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朗逸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的嘉宾是 Hello， 我是来自饮食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莫伟基。简单咁讲，唔使怕丑，唔怕丑咧就一定会达得到第一步。第二咧就系、是、主动同开朗，因为唔主动咧，我哋好难同客人有沟通。 微电烫光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烫光节目时段内播出。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三个青年从改革开放中蜕变成长，找紧机遇谱写时代乐章，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 国剧830，大江大河，每晚8:30，港台电视31。 三成群外卖都系想开心啫。 阿强咧就同我讲话咧，佢想离婚，因为佢老婆咧已经有半年咧冇同佢讲过一句说话啦。跟住我同佢讲，你谂清楚，而家呢一种老婆好难揾噶啦。 又将啲黑暗投射摆喺啲笑话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勤力致志，勤力着真，神国在眼。 投资 O2O。 9:10，阿奥同大家做个港股嘅前瞻啦。港股上个星期咧劲升之后咧，星期四嘅经历咧监管风波咧就逆袭啊。腾讯咧就系当中啊，首当其冲嘅一只股份啦，咁啊引致咧港股有个小型嘅股灾。不过咧星期五咧总算啊迅速咁样企稳阵脚啦，恒指咧亦都重越26,000点嘅关口收市。全个礼拜计咧，港股嘅恒指啊仍然咧保住超过1%嘅升幅啊，喺环球嘅主要股市入边咧，表现咧仅次日股同埋 A 股嘅啫，亦都显著跑赢韩国同埋咧台湾嘅股市嘅。咁今个礼拜啊开局啊，可唔可以继续跑赢其他嘅国家同埋邻近地区咧？应该有信心嘅。星期一信心饱满，准备啊向我哋嘅股市出发啦！咁多位。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啊，喺白元浩前面咧就邀请咗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各位。 上次又同你分享过咧，有关于 me time 啦，咁我哋可以家长就系喺好多细眉细眼嘢上边，揾一啲好简单嘅，都取悦到自己快乐嘅，即系人咧要揾翻自己快乐嘅源头喺边度，跟住先至将自己 me time 咧慢慢放喺自己快乐上边，慢慢最有嘅连结啦。好啦，咁除咗 me time 之外咧，啲家长成日都讲呢样嘢就系、是、第二个时间同樣重要，就係臨瞓覺之前同小朋友嘅聚一聚咁樣，即係叫 pillow time 啦、一個睡前時間。 係啊，其實瞓覺前咧係要比較靜態 啊，平靜。 係因為你個心情平靜，你個呼吸同埋你個心跳咧都會靜落嚟咧，係、慢慢即係 prepare， 即係準備你瞓覺嗰個狀態。咁、你易入睡嘅機率會高啲，同埋個優質嘅睡眠會好啲嘅。咁、所以你頭先講話，哇，佢 fight 喎，咁啊腎上腺素飆升啦咁樣。咁你就好难可以真係好快入睡啊，同埋个人可能都好容易会醒瞓啊呢啲，咁就唔係太好、 啊。自己攞住个公仔跟住同佢喺度fight完一轮之后就哈哈哈哈，跟住自己仲喺度傻笑，我睇到我都驚。咁佢到底有冇辦法令到呢一类嘅小朋友都可以睡觉之前平静返啲呢？ 其实呢睡觉之前呢可以做好多嘢嘅，即係我就好少听家长话 fight 啊，咁你又第一个听嘅家长。咁有啲家长都会同小朋友倾偈啊，夜晚下。你会同小朋友倾偈嘅？ 会啊，我都会为咗希望佢平静咧，就同佢讲：好啦，你冷静啦，一系爸爸或者有阵时系妈妈咧，就我哋同你瞓一瞓啦咁样。咁希望咧就一路倾偈，就倾到佢有少少暗会瞓觉咁样。 你倾咩咧？但 系咩都倾啊！例如咧，最主要问下佢：你今日做嗰啲咩？就叫佢重温翻今日全日做嗰啲乜嘢。好人好事啊，或者自己做嗰啲咩衰嘢，下次又唔好做啊，嗰啲咁样同佢倾一倾，咁都系用一个好平静咁样去到倾嘅，又同佢倾下听日你要做啲乜嘢啊，有阵时会同佢倾下如果弟弟遇到啲咩情况，你点样帮佢啊，即系都几所有嘢都会倾嘅，但系最主要就系、 我哋控制盡量係一個平靜嘅語氣，因為真係驚佢一傾得太開心咧，又無啦哈哈笑，跟住又開始起翻身咁樣。 誒都係啊，同埋咧，你都算係控制得好啊，小白。有啲家長咧一傾呢啲話題咧就搞唔掂。舉個例 ，review 今日究竟做過啲乜？個小朋友就我搶咗玩具咯。跟住咧，啲家長係控制唔到就上，點解你搶玩具啊？你講嚟聽下咁樣，即係你就語氣態度咧，個小朋友已經知唉賴嘢啦咁樣。咁所以咧，你要記住同個小朋友傾咧，其實我就麻麻地咧建議家長即係傾全日做過啲乜，即係因為僅有啲嘢咧係你唔順眼，同埋講講下你僅會係教咗佢嗱，知唔知下次要點樣做啊？咁個小朋友咧，佢其實唔會感覺好噶，即係 瞓覺之前都喺度俾人 瞓覺之前 講兩句咁樣， 係啦。咁所以瞓覺咧要傾啲大家開心嘅嘢，平靜。其實咧講乜都得嘅，我覺得即係天馬行空都可以，甚至乎咧家長可以講下你自己嘅嘢。 嗯，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溝通時間，就係大家平靜嘅時候，瞓覺前好平靜啊嘛。 嗯、 就一起去即剖下心事啊咁样，咁唔一定要讲啲好即真系管教呢个可能要放得比较低一啲，因为好多时就会搞到个小朋友唔高兴。咁嗱 ，pillow time 倾偈呢个系其中一样啦，另一个即系讲故仔书都系其中一样啦， 都系 系啦，都总会有的。 我小朋友都好中意听故事，即系呢个由细到大谂住。培養佢閱讀嗰個興趣，就而家令到佢就瞓覺之前就一定要聽故仔啦。 哦，其實非常之好啊， 係嘛？ 係啊，同佢傾，即係話即係一路輕鬆地講故仔咯，即係俾佢揀大概咁兩三本書差唔多，即係你唔好講一個鐘。 有陣時我自己改咗啲格林童話，變咗自己版本同佢講咯。 都得，就係唔好意識不良就得噶啦，咁樣即係係開開心心啊，平靜地傾嘢咁。咁咧，另外一樣咧都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試下做嘅。咁呢一個本身咧，我係教家長自己做嘅。 自己做 係啦，其實本身每一日瞓覺前咧，係好值得各位家長咧，就係自己冷靜一下你自己，即係幫自己啲情緒咧可以平靜咁樣即係宣泄咗出去。 唔好帶住啲情緒入面。 係啦，唔好帶咗個緊張 tense 嘅身體狀態入。咁当你个身体唔会好紧张嘅时候咧，正常你个情绪嘅状态咧都会变翻平稳。咁所以咧，我夜晚黑咧系会建议家长每日大概做五分钟咧嘅一个呼吸练习，同埋我哋叫身体扫描 body scan 嘅一个练习。咁除咗系对即系自己嘅身体入睡好啦，其实入睡好就会影响你嘅情绪都会好啊。咁你每一日都做咧，系令到你自己嗰个状况咧系越吹好，即系你唔好到你自己情緒爆發嗰陣時先去處理，其實每日都應該要滋潤一下自己個情緒狀態。咁啊點樣做呢？就平躺喺張床嗰度， 攤喺度咯， 攤喺度，即係個大人攤喺度。咁跟住咧就呼吸，咁咧一定要係腹式呼吸，就鼻吸，跟住咧就鼻呼咁樣。但係咧個肚咧係要漲起嘅，吸氣漲起，呼氣個肚就 lift 翻落去咁樣，就唔好係嗰啲 吸到盡，然後就噴到盡咁嗰只。 可以，但係咧，如果你覺得好辛苦咧，就都唔需要咁樣嘅，就做啲自然呼吸，但係要呼吸得越嚟越慢嘅，即係集中喺呼吸。 跟住就瞓著啦。 跟住咧，有啲家長喺呢一 part 已經瞓著咗。但如果咧，你堅持到嘅話咧，你就由個頭開始，就係由個頭頂就頭頂放鬆，就咁樣同自己講。跟住啊，你眼皮放鬆，眼球放鬆，就由個頭頂、眼球、面珠燈、喉嚨。膊头，到个肚仔，背脊 ，pat pat， 即你真系咁样扫落，好似一个扫描咁样，扫到落脚趾尾。如果你可以坚持到嘅话，咁做到咁样嘅话咧，你个身体咧系瞓觉嘅状态系一个好放松嘅 姿势。我未试过，我突然间幻想紧嘅时候，会唔会嗰刻我突然间谂放松放松放松，跟住觉得身体太重，灵魂太轻， 已经飘走咗。我系每日都做嘅，呢一个咧系真系帮自己嗰个情绪状态系可以滋润得到咧。你第二日起身咧，你都会精神。 我谂就算发梦都会发个好梦嘅呢个， 冇错啊。 你个人系冇咁紧张，第二嘅情绪底下咧去入眠嘅话咧，你个脑袋。佢都系处于一个放松嘛， 系啊， 咁会唔会仲系好似好多杂质啊，好多紧张嘢咁啊？你佢安排个梦俾你嘅时候，都安排个衰嘅梦俾你，到时就无谓啦。 报梦，咁其实咧，呢一个都值得。大家可以自己試之餘咧，如果你可以想試嘅話，你可以邀請小朋友一齊試嘅。就當然你唔好同佢揮完之後即刻試。 親子呼吸一 一起分。 就可能同佢话啊，妈妈嚟紧想做个练习，咁啊俾自己咧可以瞓得开心啲啊，舒服啲嘅，想唔想试啊？咁样就一齐试。嗱，当然唔系每个小朋友都愿意啦，但如果佢肯愿意同你试咧，咁啊非常恭喜你啦。 系。 咁啊，之前试过有家长真系咁样做咧，个小朋友真系跟住佢咁样呼吸咧。咁跟住就真係瞓著咗，即係叫佢隻手放喺個肚仔度，咁叫佢感受吸氣個肚仔脹咁樣，呼氣肚仔 lift 入嚟，跟住咧就用一啲佢知道嘅身體部位，眼仔放鬆咁樣。咁跟住咧，佢真係做咗一日之後咧，個小朋友第二日又同媽媽講話：媽媽，我又要做嗰個唞氣練習啊咁樣。咁就一齊就而家 keep 住佢哋每日都做， 我都幾好。 有幾個家長都同我講係有用，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可以想試做。當然最好就是一起做，如果真的不行就你自己，其實父母堅持自己做其實都是好的。 嗯，父母堅持自己做除了自己有個益處之外，其實你做的時候小朋友都看在眼裡，他都很容易慢慢就會模仿到，學習一下怎樣可以在睡前有一個好好的親子時間啦，咁啊傾下偈啊，又或者學習下呢啲大家一齊嘅呼吸啊，咁樣咁啊都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咁啊大家試一試啦，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狗狗嘅記憶力好好，只要重複帶佢哋行幾次，佢哋好快就可以記住條路線。美國有隻狗狗就記得主人翻工嘅路線。还自己行了 3.2 公里去公司那里找主人。Lisa 平时都会带着 Indy 一起上班，日前她就请了几天假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出门口那阵时当然没带 Indy 啦。Indy 就以为是主人不记得了带自己，趁家里面的人不注意的时候自己就偷走了出来。更加凭着自己的记忆行了 3.2 公里去到 Lisa 公司那里， Lisa 的同事见到真是吓了一跳啊。Lisa 知道了之后都表示很惊讶，因为平时她都是揸车翻工的，想不到坐在车上面的 Indy 竟然记得了整条翻工的路线，而且行得咁轻松。最后 Indy 就被 Lisa 的老板和同事用零食氹了上车，然后平安地将她送回家了。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早的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有刘女士。早晨刘女士。 早晨啊，林慧姐姐，你好。你好 你好，我知道你家有两个心肝定物唐晴都生日喎， 系啊，多谢多谢，系啊系啊， 嗯，十三号正日啦，今日系 就系我个细仔，十六号咧就系我个细女，咁嗰个我就祝佢哋过去，佢哋都系大人啊，做工噶啦， 嗯嗯， 但我就冇试过响个电台做工，我话祝福佢哋，我亦都冇啲咩特别礼物送俾佢哋， 嗯， 咁今次咁好彩打得通个电话咧，我就好开心，咁我咧就祝福佢哋两个都有身体健康啦，出入平安啦， 嗯。 仲有咧，祝福佢哋各人咧，就系、是、心想事成，想乜嘢就成功，有乜嘢咁样啦。因为每个人嗰个心里边所谂嘅嘢，所想嘅嘢都唔同噶嘛。 啱啊啱啊，但我觉得佢哋咧一定有一个共同嘅愿望，就系、是、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咁陪住佢哋啦。 我谂都会系啊。 咁所以你要努力啲、哦，照顾好你自己、哦。 系啊系啊，多谢你，系啊系。 系咯、啊，有冇话佢哋中意听咩歌噶？ 我冇问佢哋、哦。 我帮你揀一首好唔好啊？ 你试下同我揀一首比较有意义啲嘅， 好啊， 上进啲嘅，开心啲嘅嗰啲得噶啦。唔该晒你，林丽姐姐。 冇问题，多谢你电话，刘女士，拜拜， 拜拜，拜拜。梦见了友谊，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居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遇上打不死的心态。 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言。 而家都等緊你哋打電話嚟，可以晨光 Morning Call 點首歌或者留個言啦。 係啊，特別係同啲朋友仔啦，可能有啲遠方嘅親友啊，都有個中秋前嘅一啲點唱咁又好啦。1872388打個電話嚟咧，有啲咩祝福説話都可以講低噶。 晨光追蹤31。 好，晨光追踪31啊，咁啊电话侧边咧又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畅， 早晨啦，早晨啦，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啊，31台有咩睇咧？ 好，同大家首先介绍一个全新嘅节目，就系7:10夜晚有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啊。 系 咁啊，呢个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咧，每个星期咧都会邀请一队咧本地嘅乐队或者组合，同大家开一个 mini concert，半小时嘅 mini concert。咁啊，打头阵啊，第一集有 Super Moment。 哦，濕扒 係啦，咁啊濕扒除咗咧會大唱佢哋嘅好歌之外咧，仲會重温下咧佢哋剛剛出道嗰陣時咧嗰、那個樣係點樣嘅？ 誒、欸，幾好睇喎呢個，我識佢哋，佢哋未出道啊，識佢哋啦，係啊，嗰陣時都唔係咁嘅樣嘅。唔係嗰陣時冇咁有型啊！依家真係啊，你樂隊咧紅咗之後咧，即係又可能多啲 sponsor 啦。 最好睇係咩咧？除咗睇佢以前個樣之外咧，就係睇佢而家睇翻以前個樣，佢個尷尬樣。 係啊，喂，嗰陣時新啲咧咁嘅樣喎。 係啦，跟住新啲見到自己以前個樣都面紅啦。 係啊，咁啊睇下咁啊呢個新節目啊 ，Bang Bang 聲樂天派對。 樂天派對係啦，咁啊除咗呢個樂天派對之外咧，仲有。今晚9:30啦，繼續港台體壇123運動挑戰賽，咁啊阿 O 主持噶啦，咁啊繼續有玩健身喎，好似 係啊，繼續咧做一啲輕巧啲嘅健身，咁啊可以喺屋企咧都要做得到，因為疫情期間咧大家留喺屋企嘅時間都多咗嘛，咁點樣咧可以喺屋企都可以控制體重，再加上咧操 fit 自己啊，而咧你睇住個電視節目咧可以喺屋企跟住做，咁啊啱啦，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做一啲輕巧啲嘅伸展運動，跟住咧幫助入眠，等你咧就可以好 happy 啊，瞓得甜一啲。不過唔好瞓住喎，因為10:00咧仲有個好節目啊。 冇錯啦，去到今晚10:00啊，緊接住有一齊闖天下徒步遊長江嘅下集。咁啊，之前都上個星期都睇過啦，有個英國嘅探險家艾殊戴克斯咧，佢想啊成為歷史上首個徒步咧行曬成條長江嘅人啊。咁啊，上一集佢千辛萬苦啦，終於走過長江第一彎咯。咁啊，睇下咧今集佢遇到啲乜嘢新挑戰啦。聽講好得意喎，即係除咗有嗰啲山泥傾瀉啊、擋塞路啊嗰類之外咧，佢仲試咗好多當地即係中國地道嘅一啲嘢啊，即系譬如咩咧，食嘅一啲当地美食叫做爬沙虫，系虫嚟嘅， 蛋白质嚟嘅嗰啲系吓我唔到嘅。 系啦，啊仲有嘅噃，即系佢仲会吹猪肝，即系嗱，我唔系好识煮嘢食啊，即系原来煮猪肝咧系要用口吹啊，即系生噶。生個豬肝，即係佢，即係一個西方白人去試呢啲嘢，我諗好多我哋中國人都未必有試過嘢，即係唱下黃梅調啊，去下啲寺院嗰度打功夫，學下功夫啊，等等。 通常都 係 咁，通常都係咁啦，即係你去下少林寺學啊，少林功夫咁樣係咪？好似上戲咁咧，係 啦， 係啊。咁但係喂，唔係喎，佢試下呢啲食下呢啲爬沙蟲喎，喂，唔好話外國人啦、啊。 我都驚啊， 我都唔食啦， 係啊。 但係佢個任務其實係要徒步行個長江嘛，呢啲只係中間嘅 小點 綴嚟嘅啫，係啦。想知佢行唔行得曬咧？今晚十點鐘記住睇下，一齊坐邊下徒步遊長江。 所以話好睇嘅地方咧，就唔係話淨係睇佢完成，真係睇佢過程咧，佢入邊可能仲有好多得意嘅嘢發生。呢一樣嘢我覺得先至係成個節目咧最好睇嘅。 啱啊，同埋旅遊節目最正嘅地方係咩？你足不出户咧就可以感受到啊， 係啊， 拍攝團隊啦，以至咧呢一位當中嘅主角咧點樣經歷咧，千山萬。 看完他我都想行，英國人行點會我行不到啊？係咪先？唔該曬，卓，今晚睇啦。 好，唔該曬，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九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導新聞。新一份施政報告下個月6日發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不能夠迴避重組政府，但不會大手提升開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建議設立失業援助金，為失業人士提供臨時支援，同時要提供更多就業機會。麥美娟在本台節目表示，現有的失業綜援入息限額以家庭為單位，令失業人士卻步，申請比率不高，認為應該提供臨時津貼支援。他又提到部分行業好像護理及安老，因為待遇問題較難聘請人員，建議當局提供資助協助行業聘請本地工人，同時解決行業人手不足和失業問題。麥美娟說，理解政府財政要量入為出，但消費券的確有刺激經濟的效果，亦可以帶動電子支付，有助推動智慧城市。如果有必要要動用公帑，政府不能夠以開支大為理由而拒絕幫助市民。澳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凌晨公布點票結果，初步產生14名直選議員和12名間選議員，當中有效票132056張，空白票3141張，廢票2082張。在參加直選的14組當中，當選人集中在7組，直選投票率是 42.38%， 較上屆低 14.84 個百分點。澳門特區政府表示選舉順利舉行，秩序良好，體現了公平、公正、廉潔的要求。另外7個委任議席將由行政長官收到立法會選舉總核算結果之後15日內委任。第七屆立法會的任期從10月開始，任期4年。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北韓成功試射長程巡航导弹，报道指在周末和周日的试射当中，导弹飞行1500公里之后命中目标并跌落领海水域。朝中社说，导弹的研发可以更可靠保障国土安全，并有力压制敌对势力的军事演习，对于拥有另一种有效震慑手段具战略意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機構和伊朗就監測設備維修問題達成協議，解決了雙方最緊迫的問題，為更廣泛的外交努力創造空間。格羅西結束訪問德克蘭反抵維也納後，對記者表示，這份協議目的是為外交提供空間，以便達成更廣泛的解決方案。根據協議，德克蘭當局同意國際核查人員可以到伊朗核設施，为安装的监控设备进行维修保养并更换记忆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6点，跌329点，成交金额8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0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升2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479.4跌10.6，阿里巴巴162.7跌5.2，美团系250.4跌9蚊，友邦保险94.95，94.9系跌4毫，药明生物118.3跌3毫，苏豪中国2.14跌1.36，比亚迪股份261.6系冇起跌，斯摩尔国际36.35跌5.25，东岳集团22.75升1.15，小米集团23.65跌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9，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9，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30322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657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83美元，卖出178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景台对出。咁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后少少近住榄口村嗰度咧又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丹桂村。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榕园路桥底；红天路嘅车龙就去到平下路噶。讲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近住榄口村嗰段咧又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丹桂村。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红天路嗰边咧，车龙去到平下路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嗰段咧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世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线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署；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挤塞，龙尾翠屏南村。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劳工处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道，9月14和15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4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毅贤医生， 世界性啦，香港啦，都打咗唔少，而家用紧嘅两剂疫苗啦。咁其实睇到啲数据咧，你打完之后咧，出现嗰、那个心血管嗰个问题，譬如话系中风啊，或者系心肌梗塞啊， 其實個風險咧低嘅，同埋如果你比較起啲未打疫苗嗰啲人咧，其實又冇高度嘅。 嗯， 咁所以整體咧，個結論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都係睇唔到兩者。你話打完疫苗係咪會即係出現呢啲心腦血管個併發症咧？我睇唔到兩者有直接甚至或者間接嘅關係，暫時都睇唔到嘅。 嗯， 啊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會繼續睇住個數據啦。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咧，其實你如果有心腦血管病，或者其他啲高危因素，譬如講特別係高血壓啊、糖尿啊、肥胖咧，其實咧你始終都係打疫苗嗰、那個好處咧係多過你唔打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大獲好評嘅國劇正式登陸港台電視31 《大江大河》， 獲獎無數，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獎、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新星家去大使谷子乔带住手信嚟支持， 今日咧我就送呢棵长春花俾你嚟接过先，就希望咧你可以保持呢个心境嘅青春啊，同啲学生可以打成一片啊，好似长春花一样咧，咁啊意志坚定啦，同埋咧要记得达成自己嘅梦想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 逢星期三下午3:00到5:00，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Daniel 张世显嘅展翅故事。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坐唔坐好呢？早两日有朋友同我分享咗一个坐巴士嘅心路历程。嗰日夜晚时分，佢攞住一袋二袋，两个站距离比较远，即系开车之后唔会再有人上车啦。所有嘅座位都有人坐，唯独两个关爱咗。我朋友内心开始挣扎，究竟应唔应该坐呢？我话关爱座系俾有需要嘅人坐，只要唔好立乱坐，咁咪得咯。朋友就话啦。好多时就是因为坐关爱座而被人公审的。例如有人坐了关爱座，他们未必是公公婆婆，又未必是有需要的人士。当有需要的人来到，原先坐在那里的人不肯让座，当然不对，因为关爱座的目的就是给有需要的人优先可以坐嘛。不过你都听过有人坐在关爱座已经被人说他为什么要坐。原来有人觉得就算没有人需要坐，你坐了就是错。这些情况错则口角，然后又是摆上网。日积月累，大家没有共识，令到关爱座好像变成一个受到诅咒的座位，愿意被扭曲，见到都不知道应该坐不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座位几时可以坐，几时不可以坐，真是有点拗头。早排看到一个报道，话说有位妈妈带着个细路在公共交通工具要求坐紧的人让座给他的仔。他说他得几岁人仔，孭住个书包翻了成日学，好辛苦。唔使我讲都会知跟住是乜嘢情况。点会有人让俾佢啊？网上留言包括翻学辛苦，翻工唔辛苦嘅。而家啲细路真系娇生惯养，咁都要人养，妈妈做坏榜样，怕辛苦不如坐的士啦。妈妈嘅出发点当然系为小朋友好，但系好似超出一般人可以接受嘅尺度。 其实妈妈又唔需要过分担心嘅，企喺度冇得坐系我哋日常生活一部分，唔需要太担心。再讲，如果今次真系有人肯让座，到你有得坐，有另外一啲有需要嘅人要求你让座，你又肯唔肯起身呢？你有需要嘅时候人哋让俾你，人哋有需要嘅时候你唔肯让俾人，咁好难为小朋友树立一个全面嘅标准，只会令佢变得自私，以为全世界都要就晒佢。一张凳，个个都觉得自己可以坐，个个都觉得其他人未必有资格坐，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标准。我问翻我朋友，最后有冇坐喺嗰张关爱座啊？佢话思前想后，最后都系冇，因为怕如果坐咗之后俾人公审就唔抵啦，情愿企下就算。如果系你，你会点选择呢？好似某部分人咁，上车有得坐就坐，然后即刻扮瞓觉，当乜嘢都睇唔到。或者互相让座，让到张凳都冇人坐。还是上车乜都唔諗，就算有位都唔坐，无论几攰情愿企呢？其实每一张凳都应该系关爱座，唔使限定系嗰一个两个。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有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攰。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情到此心中，终于都清楚，难讲分手可相会，无言望雨冷也已碎的烟灰，比你我更加。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再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说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阿O，中唔中意食鱼嘅咧？ 鱼呢几年食得多翻啲， 嗯， 系啊，细个真系唔中意食鱼，因为我啲经验好差嘅，成日都啃骨啦。 嗯嗯嗯， 我系好容易啃，因为我食嘢太快， 系 好急啊。 吞快 系啊， 吞 系啦，咁啊，就搞到好容易啃到骨咯。 系系，呢个都几多人嘅一个转变嚟嘅，即系细个会觉得啃骨啦，食鱼有唔好嘅经验啦，然后又觉得腥啦，咁慢慢咧个人大咗之后咧，又会觉得唔系、哦，其实鱼咧都有好多种噶嘛，即 系 有啲有食有时细个你食过一种鱼，佢多骨，咁你之后就所有鱼都唔食噶啦嘛。咁啊大个咗之后，你就接触多啲鱼，同埋又知道鱼其实都系好健康噶嘛。 是我系几时开始中意食鱼呢？是真的很投入做婚禮的年頭、 哦、 即一年真可能做到三四十場、啊、 大條蒸魚啊成日吃 是啊跟住啲人就會哇 MC 哥哥辛苦曬你啊我哋留咗啲魚俾你啊、 哦、正 啊海量喎、 啊啊啊、 跟住咧嗰啲魚咧仲冇乜骨噶嘛、 嗯、 覺得哦原來食魚咧係可以咁好食 咁享受 咁係一種享受即係冇啃到骨咁樣咯係啊 同埋我細個就開始覺得啊應該食魚咧對身體都好好嘅因為我婆婆嗰陣時都話。 成九十几岁啊，佢就冇乜特别食啲乜嘢补品啊嗰啲嘅，佢就真系好简单，但系就餐餐都食鱼咯，即系由后生开始，即系可能佢后生嘅时候系即系喺渔船上面工作啊咁嗰啲咧， 蛋家人 系啦，咁啊惯咗水上人啦，咁佢就惯咗食鱼，咁我见到佢哦，其实都好健康，即系每一餐 同埋皮肤好啲噶嘛，好似话食鱼嗰啲。 咁我婆婆我冇见证过佢后生嘅时候，咁今日咧想介绍下几款鱼咧，就系都系比较健康嘅食材，因为最近咧又有一个西班牙嘅科学团队啦，就去研究咗咧一个即系长达11年嘅观察嚟嘅，其实系咁啊，发现咧定期食脂质鱼，脂系脂肪个脂，脂质鱼嘅人士咧，血液之中嘅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咧，系会比较多，咁继而咧系会令到寿命延长高达5年嘅，即系佢哋呢个研究其实就睇咗好多人口，咁啊长达11年嘅一个观察啦，咁啊发现哦，原来食呢一啲脂质鱼嘅人士咧，通常都系比较长寿啲嘅， 长命5年，如果食呢啲魚嘅話， 有 omega 3 嘅魚， 好多魚都有咯。其實海魚特別係，據我所知道啦。 大家最認識就三文魚啦，有豐富嘅奧米加三啦。咁另外咧，青魚又有啦，沙甸魚又係啦，希靈魚啊，希靈魚通常咧就可能你食壽司嘅時候食刺身咧就會接觸多啲。 好慘啊，希靈魚， 俾人欺凌係嘛，仲要俾你食， 仲要俾你食啊！個名已經夠慘啦，仲要俾你食。 哦，另外咧就平时你见到嗰啲银鱼仔细细条嗰啲咧，佢都系有丰富嘅奥米加三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譬如今晚煮餸嘅时候，即系又未谂到买咩食材咧，就会唔会睇下都买翻呢一啲比较脂质重啲嘅鱼类，咁啊食得健康啲咯， 系啊， 都有好多唔同嘅煮法嘅，不过最紧要譬如你话整三文鱼咁样，咁你可以即系印干佢。醃一醃佢啦，咁最緊要咧煎嘅時候咧唔好心急，係咁反佢，因為你越反得多咧，佢就好容易散曬，就煎得唔靚， 就變咗魚碎啦咁樣。 係啦， 煎嘅時候你可以反覆思考一下。如果你食完呢个鱼之后呢多5年寿命，你攞嗰5年嚟做乜嘢？跟住就发现，谂完之后，熟咗一半 咯，靓晒。 林慧的享乐时代。 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我有一个咧又唔可以话叫收藏，不过咧我自己都几有兴趣嘅，就系我好中意买一啲咧木嘅手工制品啊。嗱，譬如嗰阵时咧，以前去旅行嘅时候咧，譬如翻国内咧，咁有好多啲做得好出色、好神似嘅一啲细细个嘅嗰啲叫做乜嘢咧，即系雕刻像嘅公仔。咁可能就系雕一啲国内咧好多一啲咧，譬如话系以前啲民生嘅模样嘅，例如以前可能啲人咧要抬米啊，或者系耕种咧。咁嗰啲嘅形態咧就會做成一啲木雕塑嘅公仔啦，咁會買呢啲啦。咁同埋咧，雖然我屋企係冇呢啲宗教信仰啦，但如果有時見到一啲咧做得好靚嘅啲佛像啊，或者係一啲嘅好靚嘅雕塑啊等等咧，我都會即係屋企都會有人有興趣去買呢啲嘢翻嚟嘅。 唔好立亂喎、 啊，點解咧？ 唔好立亂喎、 啊。系啊， 施咗法術系咪？ 系啊，唔好立乱啊！嗱， 我买嗰啲好周边嘅，唔系真系。 你有冇 发觉 你最近成日头痛啊？ 冇， 就系因为咯，有嘢咯。 我而家知道啦，呢个 正正常常梗系会有头痛噶啦，系咪先？ 哦，咁又唔会成日嘅。OK， 暂时都还好。 我第一个接触嘅呢啲所谓用刀雕刻嘅公仔咧， 系乜嘢咧？ 雕刻嘅公仔咧，就系当年阿小李飞刀啊，成日攞住嚿木嚟我嚟刮佢自己喜欢嗰度嘢，嗰个样貌出嚟噶。即是那个电视剧，佢成日都攞住刮刮刮咁样嘅。 你讲到咁阴森恐怖嘅，点解？ 其实真系噶，你谂下，有佢一无端端成日攞把刀出嚟，即系喺度整你个样子，真系。 咩？人哋以前嗰啲剧集好中意系咧，即系可能有啲唔系咁好嘅意图咧，先至会整你个样子出嚟嗰啲公仔咧，跟住可能搵啲针吉下咁嗰啲咧，有啲咁嘅情节啦。但我想讲咧，我最近开始咧中意买一样嘢，就系木制嘅餐具啊。 哦， 餐具系包括咗乜嘢咧？嗱， 碗碟啊。筷子啊，嗰啲我都好中意，我都好中意。 系咪啊？即系啲少见嘅嘢，因为摆设咧，我觉得就实在即系屋企冇乜位再去陈列出嚟啦。咁就拣一啲 啲可能比较有用啲嘅日用品。因为咧我自己本身咧夜晚黑嗰餐饭咧就喺我妈妈屋企食嘅关系啦，我屋企系一只饭碗都冇噶。 哇！ 系啦，我其实系冇碗。 咁你碗柜装咩啊？ 装杂物咯， 唔系定还是芭比同你讲冇碗柜，我都冇碗，点会有碗柜？ 个厨房都已经系睡房嚟噶啦， 厨房都冇， 厨房都冇可能。 厨房就有 pantry 嘅啫，佢屋企 咁又未至於。不过我厨房都沦为 pantry 咁啫，我炉头系俾我封咗噶，即系我系有个炉头嘅，但我就攞出另外一样嘢嚟，即系砸住，因为我完全唔开火个屋企，系啦，所以我就直情揾咗另一个装置吸住，其实都几似 pantry 嘅，你讲得几啱嘅，俾你估到添。咁但我想讲我搜罗嘅一啲咩嘅木嘅制品咧，就是、因为我近来发觉我有需要用碗啊，因为我自己想将自己食嘢嘅份量有一个嘅确定嘅数量可以数得到。咁嗰啲朋友就教啦，即系就买一个量杯，即系几多毫升啊去倒啦咁。一系咧就用碗嘅份量去测量，即系大概大半碗或者一碗咁样啦。咁所以我就想搜罗翻一啲餐具啦。咁所以点解会买餐具就系咁嘅原因啦。咁我就想揾一啲咧比较容易清洗咧，同埋容易唔黐塵嘅嘢，因為我屋企有個特色咧，就係我洗完啲嘢之後咧，通常可能晾到即系朝頭早洗完，到夜晚黑好夜先翻到去收嘅。咁我就想揾啲容易啲處理嘅嘢啦，同埋容易啲收藏又 不如用紙杯紙碟啦。 咁我又唔想咁環保啊嘛，咁又唔想咁樣啦。咁所以咧就開始搜羅一啲木製嘅餐具。咁我發覺哇，原來而家啲木製餐具咧真係好有心思，因為咧我就喺啲網站嗰度睇啦。咁例如係點咧？例如係而家係将呢个雕塑品咧，同埋呢一个餐具融为一体啊！例如我见到有啲乜嘢嘅餐具咧，系一啲譬如动物形状嘅雕像啦，譬如你可以幻想一个猫咁样啦，猫伸懒腰嘅形态，咁即系两个前脚就向前啦，两个后脚就可能伸缩。 碗嚟噶， 筷子 匙羹啊， 筷子座系嘛？ 啊，你哋差唔多都估到啦，唔系，佢系一只匙羹嚟嘅，系匙羹个柄啊，就系做咗呢一个形态啦。咁例如亦都有一啲咧，系即系做咗啲好得意嘅公仔嘅手柄嘅匙羹啊等等啦。咁但我觉得咧最吸引到我 茶楼好多筷子座，以前细个都系嗰只一条龙嚟噶啦， 系喎系喎。 金属啊嘛， 系 一个位可以晾羹，一个位可以晾筷子嗰个嘛， 仲有心思。 我想讲咧，我就系见到一个咁样嘅筷子托啦，但系咧我就唔系见到龙啊或者凤，我系见到一个咧非常神似嘅蘑菇筷子托。因为你知道蘑菇本身嘅颜色咧，其实同木嘅颜色系有啲相似嘅。譬如你当草菇咁样咧，佢都系啡啡灰灰啊。然之后如果你有啲木纹咧，其实都几似嗰啲颜色嘅。咁我近来咧就买咗一堆一篮嘅菇嘅筷子托翻屋企啦。咁屋企因为都算人多啦，即系都有成五六人食饭咁样啦，有时可能七八九个都有嘅。咁就变咗咧，就可以一堆蘑菇咁样摆晒喺度咧，就做呢一个展览 板。咁咪唔好意头咯？ 点解咧？ 喺度沤菇。即系成街喺度勾菇咧，几唔好咧？应该啲生龙活虎，即系净话小白嗰啲 龙啊， 生龙活虎， 凤啊， 系啊， 不死鸟哦！ 我又觉得将一啲食材咧变成一啲即系生活上嘅家品咧，系几好喎。因为其实几夹噶，你谂下个主题，你望一望成张台都系食得嘅，连个筷子托都好似食得嘅。 鲤鱼都好，鲤鱼 喺个台面夹翻嗰粒菇出嚟， 夹咗个粒菇出 嚟，以为跌咗啊，其实系筷子托嚟嘅。 系啦，咁但我又觉得其实咧，有时真系揾一啲兴趣俾自己啦。即系譬如我觉得咧，我琴日就突然间惊叹一样嘢，就系我发觉我好耐冇试过出街去实体店度买嘢啦。因为我突然间发觉，因为呢排咧真系商场咧系多人得好紧要，唔知点解啦，可能因为减价定还是点啦。咁我就好耐都冇试过喺商场嗰度咧，即系 window shopping 我都少啊，直头我好怕啲人多嘅地方啦。咁但我就突然间发觉，哇，原来咧偶尔落去买一下一啲实体嘅嘢咧，即系有得自己摸一下，有得自己去睇下咧，其实嗰个感觉原来同网购又 好。好有樂趣嘅，其實真係係啊， 係啦，所以我琴日就走咗去買咗一堆咁樣嘅筷子托啊、餐具啊咁樣嘅嘢咧，咁我就真係覺得同網購咧係好唔一樣的。 係，不過都幾貴啊，其實即係我估你嗰啲筷子托，其實每一粒咁樣嗰啲蘑菇型， 佢網購實平啦。你話實體鋪買咗， 我喺網購度睇完，我係真係去實體店度買嘅，係啦，因為我覺得咧手工藝品，尤其是係譬如如果買木質嘅嘢咧，你真係要自己睇過個木紋咧，你中唔中意嗰個顏色。同埋嗰個紋路咧，你先至買，要合眼緣咯。咁所以呢啲嘢我就會選擇去實體店度買嘅。 睇下佢即係咪有紋有路啊嘛。 係啊，好緊要㗎，有紋有路呢啲嘢係咪先？都係講個意頭㗎。誒，不過無論點都好，都係希望大家開心又滿足啦。